早晨，各位听众，来到早上的6:09，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啦，咁啊，继续咧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嘅。出边咧咁啊，16度的气温啦，虽然咧就冇即系之前就话到14度咁样16度啦，系咪先？不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以及咧，注意啦，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啊，多云有几阵雨。咁落完雨之后个体感亦都会冻多少少啦吓，咁日间咧天气会转冷，系日间天气转冷嘅吓，市区嘅气温系显著下降至到晚上嘅大概12度，新界会再低多一两度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风势咧就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咧早上寒冷，风势亦都颇大噶，天气咧就渐转天晴以及干燥噶。再讲多次啦，而家1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以及咧就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晨光每日一格， 早晨早晨啊，各位听众，心情咧就好似锁匙一样。佢咧就系能够打开你一扇又一扇忧伤嘅门同埋窗。点解会好似打开你忧伤嘅窗呢？系因为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可能每一个人都积累太多唔同嘅伤感。呢啲嘅伤感，唯独是咧就系依靠住亲情，可以令到你咧有更加好嘅治愈感觉，令到你咧可以尽快恢复过来。令到你可以尽快再次找回属于真正的自己，都是依靠住这条亲情的门匙。 谁又会知？好 出于好意。 余文乐一首嘅歌曲《还你满事》，阿生嘅气温系17度啦，而家。你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朝早有白远度陪住你哋。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晨光百科。 其实咧，揭揭报纸就会见到咧两度活化失败嘅湾仔景贤里，咁啊三度纳入去活化计划。发展局咧寻日就公布咗第六期嘅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啦。曾经拍摄《京华春梦》嘅景贤里啊，咁啊近百年历史嘅方圆书室啊，列计划名单。三级历史建筑啊，大潭督源水抽水站员工宿舍同埋咧就白楼亦都咧纳入咗今次嘅计划噶。之前竟然你两次活化亦都是告吹，有份参与评审的保育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就解释了，过去两次申请差不多批了出去的了，但是因为竟然你属于珍贵的建筑，地点就不宜营运，委员会对他们的技术细节要求就较为高，亦都说到过往就申请团体聚焦泳池和大宅就不匹配。他就说到了，哎，你说委员会过分谨慎都得。再上榜的三级历史建筑方圆书室过往曾经就成功活化的，但是有关的机构2017年就停运。他就说到了，书室地方不大，预计营运费也不高的，不过说到要对民间智慧有信心，活化工作贵精不贵多，现阶段看不到计划申请数字减少。好啦，咁就挂到景贤里喎，望一望先。景贤里咧就糅合咗啊优秀嘅中西式建筑特色噶，系香港一栋罕见以及出众嘅建筑艺术品。大宅嘅原名咧叫做喜炉，大概咧就建于啊1937年啊，由李份则私楼负责咧就设计噶，首任业主咧就系沈李宝伦女士。佢嘅丈夫沈日初先生咧就系广东新会著名嘅殷商嚟噶，为人咧就乐善好施。咁啊话到1978年啊，大宅转售俾咧就系邱子文先生同埋佢嘅仔邱木成先生。邱氏家族将大宅咧就改名叫做景贤里。大宅嘅具有咧就系标志住香港历史发展嘅重要性。佢咧就系散建于港岛山边嘅历史豪宅之一嚟噶。不但反映出就是二次大战前华人社群日益富裕的地位日渐提高，而且标志着就是香港早年港岛半山区开始出现华人高尚住宅的历史。大宅的外观吸引了就是不少的游客去到影相，是一个就绝对可以说受欢迎的景点来的。它的社会价值亦都就是在于本地的本港的电影文化和娱乐工业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呢栋大宅曾经在国际知名的电影入面出现，包括就是《江湖客》在1955年啊，同埋本地制作的电视剧《京华春梦》。大宅咧，2007年8月咧就卖俾上任的业主啦。当局咧喺2007年9月初咧就发现啊，呢一个嘅地方咧就进行一啲嘅工程，咁啊以一啲移除屋顶嘅瓦片、石嘅叫做建筑结构啦，以及咧就窗框嘅。竟然你嘅全面修复工程咧就喺2008年9月展开，并且2010年咧就12月咧就竣工噶。咁地址就系香港嘅司徒拔道45号嘅。咁大家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嘅时候咧，都可以去到嗰度咧就好好地欣赏一下啊，因为咧都系属于咧我哋香港咧好多唔同嘅历史入边啊。更加講得上咧，就係好似我哋香港嘅一啲古代嘅歷史到而家，我哋見證住咧就香港嘅呢啲嘅發展啦，就好似我哋身體入邊咧有好多我哋嘅基因一樣，咁啊睇到啊，原來呢一件事嘅發展，呢一個嘅香港嘅歷史，原來都可以有咁多唔同嘅進程嘅。 稀罕吸引别人，不管古怪传闻，光阴不够暂回来，一早等正魂，偏勾引了你欢心。身边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步来去不必大顾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若为你原本贪你就我，莫名地欣赏我，再令我明白我抛独歌，想与你玩玩火，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彩没人情，生命如像杯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饮过声，亦没人声，未共你惊世骸俗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再走到边境，茫茫的基因不必更新。早一点摆脱密云，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利挑选亲人，要与你结婚，早醒粗率更迷魂，哪怕教堂阴沉，活转戒酒杯嘴角那香槟，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相衬。若为你无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蹉跎，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彩没人精，生命如像杯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饮过声，既没人声，未共闯进来，手牵手再走到边境，我们的基因不必鉴证，期待你能伴我名正血拼，用人别过问，快活似杯胎心跳声，期待我能令你随便便答应，看着那一支烟消断了，勇悍地发挥，人类原始本领。 歌曲嚟自谢安琪《我们的基因》，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原来我哋人类不断有好多唔同嘅烦恼，有一个嘅男人，佢觉得自己人生好唔顺境，生活好唔快乐，于是乎佢去到山间入边其中一间嘅禅寺，要求暂住。希望禅师能够令到他开怀，拔除他的烦恼。禅师很快就答应他，不过有一个要求，他说到了，在我们的禅寺附近有很多不同的野草，有很多不同的树巴，都是很久没人修剪，但是寺里面的人手不够。禅师就说，我帮你拔除烦恼，但是你帮我剪下草。这个男子一口答应了他，他决定开始寺院门口那里不断修剪这些草枯枝。每一天清晨他就拿着铰剪开始工作，直至到午餐的时间稍作休息，用过一些简单的素材之后，他又继续埋头苦干在剪啊剪剪啊剪，希望可以将这些草尽快剪完。它禅寺的面积非常广大，这些叫做野草生得很快。过了一个星期之后，这个男子终于剪完一圈了，他突然间发现，一个星期开始剪的门口竟然间野草又已经生翻晒出来，如此类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不知道过了几耐，他终于忍受不到，他就跟禅师说，我不剪了。禅师问他，为什么你不继续剪啊？这个男人答他，因为永远都剪不晒。禅师突然间讲了一句说话，他就说到了， 其实这些野草就像你的烦恼一样，穷人有穷人的烦恼，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烦恼，每个人在个心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困惑苦恼，永远都止不晒，永远都清理不完。面对着这些烦恼的时间，我们尽量不要随根。如果你不能够随根的话，只是斩草绝对不能够将这些叫做烦恼完全拔除。面对着烦恼，我们应该怎样去到好好地解决呢？这些的智慧可能要有更加高的人去到带领着我们才可以想得到。但是正如这个禅师所说一样，我们的烦恼好像一条条野草一样，只是切了它不连根拔起的话，原来烦恼会继续缠绕着我们。 树荫有一只蝉跌落你身边，惊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一念，像樱花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天。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懂惜这是恋爱。沿路细听你的歌声，没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的证明，唯系错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纠正，太过坚贞。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跟你未爱的爱，你说悲不悲哀，秒钟之间变改，渐长走得多么快，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是爱，当天园林今天已换上满地青苔，有天知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换理睬，明日花昨日已开。 一首嘅歌曲嚟自张敬轩，樱花树下。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啦，嚟到咧就系6:35，继续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健乐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出边咧就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天气嘅变化吓，因为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道日间咧。是日间啊，个天气咧就会转冷噶啦，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出门口嘅时候可能会觉得，17度，好似又唔系话特别好冻，咁啊，但系咧其实佢会天气啊慢慢转冷嘅，咁啊可能拎多件衫出街就稳阵啲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报纸睇多几版啊，睇下一啲咧有关于健康嘅嘢啦。呢个咧就系关于近年神经肌肉疾病新症嘅趋势。咁啊话到有关嘅疾病嘅资料咧，同埋文献啊，好多咧都系外语嚟噶，即系外国嘅语言啦，令到唔少嘅病者家属咧咁觉得都好困惑。有医学组织啊，咁啊新设咗一个咧叫做无障碍网站。肌肉个肌机智网络，咁啊帮助患者同埋家属咧可以获取一啲嘅资讯噶。而前年咧就向特首请愿啦，要求咧就引入啊脊髓肌肉萎缩症新药嘅朋友咧，咁啊亦都表示支持噶，希望呢个网站可以帮到更加多嘅人。本港现在咧有大概11,000名啊神经肌肉疾病嘅患者，咁啊当中包括咧一系列啊会影响到骨骼或者咧就系髓翼肌功能嘅疾病。佢哋嘅成因可能系因为基因异变啦、遗传，又或者系后天所引致噶，亦都冇部分嘅个，亦都有部分嘅个案咧，即系成因未明噶。根据病因啊，患者或者咧就系有肌肉无力，咁啊会痛啦，冇办法咧吞咽等等嘅症状。病啊，从来咧都唔会人想嘅。香港神经肌肉疾病学会会长啊陈海山就指出啦，神经肌肉疾病新症个案不断咁去到上升。过去10年嘅数字显示，首5年嘅新症数目平均每一年增加大概500个，咁但系及后5年啊就每一年增加大概800个。估计啊，升幅咧同诊断嘅方法咧有进步系有关系噶。面对住神经肌肉疾病啊。病者的家属往往希望就查阅更加多的资料，所以现时有很多的不同的网站，因为英文撰写故事才有刚才讲过的机智网络推出的。他们说到海外已经有一些关于脊髓肌肉萎缩症的新药，可以适用在2岁以下的患者一次性的治疗，通过就是静脉的注射，令到体内啊，即系运动神经元蛋白咧就有所改变。有好多嘅病咧，我哋都需要社会上嘅人咧更加多咧去到关心佢哋，咁啊令到佢哋咧虽然喺呢个病入边，但系仍然咁啊得到人间系有爱噶。 牵手四处逛那初夏，然又再意吗？互吻说笑爱你当下，不怕肉麻那惊险之旅记得吗？泥地里更信赖我吧，绝处也不怕。难忘同行沿途雪花，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细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愿为你装微软弱似暖牙。

或者唔好摆喺心上面。 你就算你唔忘记佢，咁你想点咧？你今日又要继续工作噶啦，咁你一路喺度。即系屈住喺个心度咧，其实都真系帮唔到手噶。 系啊， 咁不如今日俾一个 set 一个新嘅目标自己咧，去有一个新，即系有一个新嘅开始、你谂下，你每日都有一个新嘅期望嘅时候，几正啊！即系你帮自己揾一个新嘅目标去今日 achieve 嘅，系啦，咁几好啊，系咪先？咁所以第一样嘢咧就话你每一天起身嘅时候咧都有一个期望，俾自己咁样。咁第二样嘢啦，就系话啦，你我唔知大家有冇咁嘅習慣啦，我自己有嘅，就係、咧每一日開工嘅時候咧，就先去排一排一個次序先，有冇啲咩事情咧、那個優先處理 嘅次序啊？ 工作上面啊，係啊，我自己 即係就算係譬如 OL 嘅。翻到 office 都可以排嗰個優先次序，你意思係？ 係啊，因為你一翻工啊，你望你第一時間見到台上面嗰啲嘢啊，你就即刻即係怒髮衝冠咁樣啦，好容易 啊，未必嘅。咁但係我自己咧，即係見到嗰堆嘢，可能之前嗰晚好趕住走啦，亂七八糟咧、第二朝翻嚟你瞓醒又唔記得咗啊嘛，突然間見到嗰堆嘢，啊係啊！我尋日好似打仗咁樣咧， 係啊， 你深個呼吸先， 唔得噶，我都要係好乾淨嗰啲嚟噶。 所以咧，你深一深呼吸，坐低唔緊要嘅，真係嗰啲時間唔好嘥，花少少時間，我會嘅，我會攞張紙，即我自己有本專屬嘅簿咧，我會寫今日日子先。 嚇， 有冇啲乜嘢嘢咧？提一提翻自己要處理咗先。 嚇，你真係攞本簿，攞支筆出嚟寫咁樣噶？ 係啊， 哇！因为咧， 我惊自己唔记得啊！ 我就算做相同嘅嘢咧，其实我都系用电话做噶啦。因为个电话咧，仲会喺我可能我写嘅时候，譬如我想佢十点半钟佢提我做乜嘢， 系 喺嗰刻可能我需要一啲我例如我想放松，十点钟嘅时候咧，当我做完嘢啦，咁佢就会提得放松，跟住深呼吸咁样。 犀利啊！但我仲系好old school 咁样咧， 咁咪好咯，系传统啊嘛，你明唔明白？ 我系会坐低，真系会去 loop 一次先嘅，自己咧去谂一谂，整理一下，即系你翻工咧未醒噶，咁你真系坐低去谂一谂，今日有咩事情发生先，有啲乜嘢系一定要紧急今日要处理嘅，咁我真系要写低咗，咁如果我今日写低咗，我处理咗，我收工嘅时候系咪好正啊？即系我真系 on the list， 即系处理到嘅咁样，咁你个人自然个快乐指数就你 KO 咗啲嘢，你就开心噶啦，系咪？ 即系好似啲负担又少咗啦。 系啊，同埋你俾自己整理一下咧，先开工咧系需要嘅，系啦。咁第三咧就系话你会唔会向身边嘅人咧？你要向身邊人傳遞多啲正能量啊！咁我自己做一樣好簡單，可能之前都有分享過咧，就係、是打招呼啊，係啊，我最開心就係每一日翻到公司咧，阿保安姨姨就會好開心熱烈地同我講早晨啊，袁小姐咁樣噶，係我 OK 噶，同佢哋啲關係咁，咁我又好中意見到佢同我講打招呼咧，我就會好大動作揮曬手早晨啊咁， 咁都好開心啊，就咁聽你講嘅話， 咁唔係好難啫，係咪？系啊，咁但系原来即系无形中你就算离开屋企，我会同只狗讲妈咪翻工啦，放工翻嚟再同你玩啦咁样。 但系就好夜先翻啊嘛。 系啦，咁又唔一定嘅。咁我咁呢个习惯咧，可以即系将一个正能量去 pass 俾人嘅时候咧，咁都系会令到你好心情嘅其中一个小 tips 啦。咁样 啱，呢个都可以参考一下。 系啦，咁第四样嘢咧就系、是都系老生常谈嘅，但系都一个提醒啦，就系、是、学会求同存异啊。 哦，即系意见大家都可以发表嘅， 系啦，咁但系 都要俾空间人哋，系咪？ 呢个都成日都系噶啦，你点可能咁顺畅一致可以通过大家同一个目标？我谂都几难，系啊，咁所以咧喺即系你要保持好心情嘅时候咧，其中一个提醒就系话，即系大家照可以有唔同嘅意见啦，俾大家去讨论，照去倾嘅，咁但系你都要接受一样嘢咧，就系、是、话大家嘅睇法都系真系会有唔同， 因为人咧每一个人嘅角度都不一样，呢、這个的而且确系系好正常，好合理、 啊。但系咧，我记得以前有个前辈咧提住我，就系、是、话你，但系你记得你有同一个目标，就系、是、我哋要做好嗰件事，即系其实可能大家坐埋一齐都系为着同一样嘅 job，或者一个方向去倾、大家。 呢、這个有啲似系咩第七人啊、第十人嗰种嘅处理事情嘅方式，你有冇听过啊？即系例如有一班人，例如有七个人喺度啦。 有六個人咧，當一件事發生咗嘅時候咧，呢七個人咧同時間都會收到一封嘅 email 就陳述翻件事嘅。 嗯， 咁可能一件理所當然嘅事，就例如係一加一等於二個 report， 一加等於二咁，咁大家收到嘅時候都係啊，一加等於二啊，好合理啊，係咪先？咁第七個人嘅存在係為咗啲咩咧？係為咗反對。 OK， 即係佢專係見到所有嘅事情，佢都係為咗反對，係一個機制，呢個係一個機制嚟嘅。佢反對就係話佢要諗辦法點樣去到證實一加一唔係等於二，縱然佢自己佢都覺得一加等於二，佢都反對佢自己。 嗯， 佢揾好多蛛絲馬跡，令到自己知道原來一加一唔係等於二嘅。佢話翻俾另外嗰六個人聽，其實唔係嘅，原來呢個世界上係有一啲我哋以為理所當然嘅事情係有漏洞嘅。 咁個結果係想話俾人聽有漏洞咁樣。 結果咧就係、是、防範，萬一大家以為理所當然嘅嘢係合理嘅時候，係啱嘅時候。就有一個人企出嚟，話俾大家聽，原來去到某一啲真係危險啦，大家原來真係以為係啱，但係原來真係錯緊嘅時候咧，有一個人佢可以企出嚟，去到 turn 翻大家，去到糾正翻大家。呢一個咧係一種幾特別嘅，我唔可以話思想模式，係一個真係機制咯。 其實呢個係咪都幾防衞，即 係係一個 嘅一個思想嘅模式咧？ 係啊， 因為有陣時我哋即係當嗰、那個。叫弱制啦，大家習慣咗嗰、那個你learn翻嚟噶嘛，習慣咗一加一係等於二噶啦，你嗰個防衞意識就會弱咗。 係啦， 你就唔會去諗有冇問題。 冇錯啦，所以就有一個人咧，專門就係負責咧去到做呢一個嘅角色嘅。 哇！你就賦予咗一個好大嘅意義咧，就係、是、一個求同存異嘅時候咧，其實講 reject 你嗰個咧係有 function 嘅，佢係有功效 嘅。係啦，但係佢個 function 佢唔係為咗去反而反嘅。係 啊， 雖然佢真係為咗反而去揾好多證據。但是其實他是為了大家去了 為了大家那個那個存在安全或者在一個更加舒服的環境底下而去想更加多防衛性的策略去到給大家、 嗯、以前我就會經常說簡單一點大家都是做好那件事、 嗯、 我們不是為了怎麼做了那件事的嘛 是你說得很對 我們是要 做 做好 那件事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意見 上班千萬不要 hea 是不是 hea 的就不要上班了、 哎、 就是這樣而已 就 是咯 咁所以呢個就係第四個 point， 就係講緊話我哋要求同存異咁樣咯。係 啦，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求同存異非常之關鍵，即係社會上面有好多聲音，工作嘅環境上面有好多聲音，翻學嘅環境上面好多聲音，屋企可能我想聽二台，定係有想聽一台，轉頭可能阿仔又話想睇電視，都有好多聲音。咁問題大家聽完啦，咁咪大家協調一下咯。咁我仔仔有陣時，譬如佢想睇卡通片嘅，我都會同佢講，你不如俾爸爸睇一陣新聞先啦。睇完新聞，我俾翻你睇。睇十分鐘卡通片，跟住你就去瞓覺，咁咪去攞個平衡咯，實攞到噶。 調節到就自然。頭先講話好心情啊嘛， 係咯， 呢個就係、是、哦，原來一個提醒就係、是、原來有時我哋跌咗落嗰啲陷阱嗰度咧，喺度 跳 啊，咁就好猛整咁樣咯。 係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好，唔該曬 Cycle， 拜 拜。 去多睇，可反白高飞。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气温大约17度，日间天气转冷，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晚上大约12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2-3日，早上寒冷，风势颇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CIBS， 我是桂花田啊， 我是陈淑兰， 一个俾你开麦嘅多元平台， 现正接受第29、30季节目申请。 上网填写申请表格有困难，即刻打23312334，有专人帮你填噶。 网上申请 CIBS Airtime 同埋制作费， 帮我帮你填啦，一啲都唔难。 了解详情，请上 CIBS.RT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辐射就要休息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呢。 世界的俄罗斯 嗱，罗宋汤咧，其实佢哋多数会嗌做红菜头汤嘅，咁啊俄文咧就系 borsch， 但其实咧喺香港饮嘅同喺俄罗斯饮嘅嗰啲完全系两回事嚟噶。 啲人话哦，去嗰啲咧港式西餐啦，有呢间喺俄罗斯嚟噶，咁样 系啊，呢个唔系啊。 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 Victoria 赵善恩，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听紧啊，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系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我哋都会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咁啊，不过今日朝头早咧，发觉嗰个气温啊，都系啊冻咗系嘛， 嗯，系啊，今日驾驶翻嚟电台嘅时候咧，都感觉到啊吓，气温系有所改变啦，特别都有留意天文台嘅一个宣布啦，就系话晚间咧应该会再冻一啲，因为 系啊， 理论上今日晏昼时分有几阵雨啦，咁啊突然间喺度谂起。好耐冇落雨咯，咁样唔知把遮摆咗去边度？正常咧，其实譬如上嗰一个月咧，就都有啲雨水嘅。记得再早一年咧，直情10月啊嗰啲时分咧，仲有得打下风添。啊，即刻喺度回想下咧，其实今年咧， 今年好似冇。 有 冇打過風啊？ 有，但係真係唔算太多咯。對比，譬如大家記憶猶新嘅山竹咁樣啦，咁嗰一年啊，天鴿咁樣，佢都係比較大的。 連續兩年嘅，嗰陣時候記得係連續兩年。 比較犀利啲啊，嗰啲所謂嘅颱風咁樣，今年咧就冇乜太厲害嘅颱風啦。咁所以 好事嚟嘅， 都諗起係咯，好似今年哦冇乜打風喎咁樣咯。係啊， 不過咧，而家天氣咧就叫做寒冷。寒冷天氣警告生效啦，咁我自己咧即系喺屋即系大埔嗰度附近咧，咁啊去買嘢嘅時候咧，咁都會見到咧有啲公公啊，咁其實佢哋都好凍啊，即系見佢坐喺嗰、那個啲空地嗰度咧，咁啊自己失縮埋一角咧，其實我覺得嗰個感覺咧，即系個心睇落去。好唔舒服，系啦，即系天气冻，我哋就会觉得，系啊，冬天天气冻咧就好正常啊，系咪先？但系发觉原来咧，天气冻嘅时候，真系有一班人系我哋需要咧， 特別去到關心，特別去到眷顧佢哋，可能問下佢哋啊，可能即係買一兩個麵包，即係俾佢哋熱熱地嘅麵包，等佢哋食嘅時候，我發覺真係呢啲嘅温暖係好需要咧，喺社會嗰度俾大家。 係，咁你有冇真係買幾個麵包過去俾 有 個叔叔啊？ 係啊，咁唔係啊，即係唔忍心。 係， 見到佢坐喺度，咁嗰度又冇太陽曬住，又喺度吹風咧，好凍㗎，後生仔都覺得凍啦，係咪？ 咁啊，希望一啲NGOs 啦，亦都幫下呢啲所謂。即係需要幫助的人啦，希望社會各界都出一分力咯。咁天氣凍啊，即係多啲打電話問候下身邊嗰啲長者啊、長輩啊，咁睇下佢哋著唔著得夠衫啊，注意保暖啊，咁樣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啊 ，Didi， 咦 ，Didi 今日唔系着好多衫啫，估唔到。 我讲完交通再同你讲天气啊，真系搞笑。 好啊， 讲咗交通先啊，咁啊再提大家啦。咁啊，港铁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啊，咁嗰边嘅车站出入口都系暂时关闭啦。轻铁咧仍然实施紧嗰个措施噶，就系751 P 线咧就由706线替代啦，614 P 线就由614线替代，615 P 线就由615线替代啦，761 P、751同埋614线咧都要改。度行驶噶，咁其他轻铁嘅路线维持不变啦。咁由于强风关系啊，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中线咧就限制咧车速咧，每小时100公里降到80噶，慢线就每小时80降到60啦。香港呢一边嘅港珠澳大桥咧就车速限制由每小时嘅100公里啦，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噶。咁另外较早前咧，红磡宝奇利街有紧急维修需要封路嘅，而家封路重开啊。宝奇利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观音街嘅慢线就重开噶。咁另外咧，而家咧由于要设立一个临时嘅交通灯，咁所以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啦，来回方向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噶。咁隧道方面咧，就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去到电话机楼啦；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 系啦，之前咧即系头先 Didi 就话到系。喺窝打路道、弥敦道交界就要设立一个临时嘅交通灯啦。咁但系咧，即系虽然之前即系唔开心啦，即系路面上面咁混乱，有咁多交通灯，即系提供唔到服务啦，系咪先？但系有一样嘢我睇到咧，都系有啲欣慰嘅感觉， 系 即系觉得原来香港人咧喺冇交通灯嘅情况底下。嗰種互相禮讓嘅心咧，原來好犀利。即係我自己都有駕駛人士，去咗唔少嘅十字路口咧，係冇交通燈提供服務嘅。咁成日諗住，係咪會好混亂啊？咁樣係有少少混亂，但係發覺原來所有嘅司機咧，係大家有個好好嘅 eye contact， 即係大家有眼神接觸，你讓下我，我讓下你咧。其实又唔会话慢好多喎、 哇，好好、即系好似日本人嘅驾驶态度咯，好礼让噶， 系啊，即系 从不响安 呢、這个感觉咧，我觉得系即系虽然唔舒服嘅，即系冇交通灯咁，又或者可能容易引起混乱嘅，咁但系无论系驾驶者定还是行人咧，大家喺嗰一刻嘅互相嘅沟通咧，系令到路面咧系可以弥补咗咧就系交通灯提供唔到服务嘅不足咯。 系啊，非常之好啊，香港人智慧好高嘅。咁我讲翻天气先啦。咁样我今朝起身咧，我望一望咧个手机嘅天文台 app 啦，咦系咪坏咗咧？16.2度，明明有寒冷天气警告噶嘛，因为我琴日望咧，每朝起身一定会望啊，琴日就9.8度，前日咧就10.9度，咁我以为个手机坏咗，原来唔系，跟住我再睇，原来佢系日间开始会转冷，同埋夜晚会转冷咯。咁虽然你见到咁单薄，我就系出面着咗件落雪嘅羽绒，我今日喺地铁度几多人望住，但系所以提一提啦，提一提各位啊，唔好以为呢一刻系好温暖就着咗唔系咁够衫，咁其实唔系噶，佢而家系好温暖，但系今晚咧会骤降啊嘛，咁所以都系着住件厚褛咧安全啲。嗱，你如果系冻起上嚟咧，真系要有保暖噶嘛，咁所以着多件都 OK 嘅。 天文台咧，其實有陣時呢一類型嘅，譬如寒冷天氣警告咧，其實係好人性化嘅，即係佢除咗係按照住嗰個嘅科學嘅參數去到咧，就係出呢一啲嘅警告之外咧，佢亦都咧就係唔係話而家一定某到咗某一個度數先至去嘅，佢係會預視到，即係佢睇到預示到咧，可能未來嘅幾多個鐘，佢都會諗到啲人可能翻工，如果之後先至凍嘅， 16.幾度， 係啦，咁所以佢就一早咧提咗大家先寒冷天氣警告，等大家攞定件衫，咁唔使話咧翻到公司翻到學嘅時候先至鐵鐵震啦，係咪先？ 有備無患啦、 啊。其實係、啊、每一個政府部門係咁都好啊。其實你未發生之前咧，就一定要有預警啊嘛。 做得好要賺， 梗係要賺啦、啊。咁同埋阿小白，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我知道某一個政府部門咧，寒冷警告咧出咗之後咧，就有避寒中心嘅，啲、露宿者咧係可以去避寒中心嘅。咁同埋啊，我欣賞你啊，係啊，其實。啊！欣賞你有呢個善心咯， 哦， 係啊，其實做人都 係，係咪先？ 多啲愛心，多啲善心，世界和平。 忍心啊嘛，自己係咪先？ 啱啱 好啦，唔該曬 Didi， 咁啊，真係啊，天氣方面出邊嘅現在嘅環境係點？要問阿 Barbie 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啊，十六度啦，咁係咪真係唔係話想象之中咁凍咧？因為寒冷天氣警告其實都生效緊噶。 其實咧，我自己咧就真係覺得唔係好凍啫，依家呢一刻啊，反而咧就自己今朝起身嘅時候咧，一擘大眼見到，咦點解好似仲未天光咁嘅？咁因為原來今日天陰，咁啊都睇出少少天氣預測咧，就話亞啲會落雨啊嘛，係咪啊？ 係啊。 咁啊，所以咧其實真係嘅，頭先我聽阿 Didi 都講得啱嘅，就係依家呢一刻咧，可能就唔係好凍。咁但係咧，我自己今朝早咧見啲市民都幾醒目嘅，因為其實都唔少人著羽絨喎。我今朝見到，即係好多啲一節節嗰啲咧，嘅羽絨咧都出咗爐噶啦，已經咧著緊喺身噶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有個警覺性喺度嘅。同埋咧，我見小朋友都係，今日咧今朝早見到好多小朋友行過咧，係可以自己著自己啲褸喎。咁唔知係咪好多學校都可以俾小朋友一個温度係咪啊？底下就可以著自己褸啦咁。咁所以大家都醒目噶啦，已經咁啊，所以就真係啦。如果你自己依家呢一刻咧都覺得，係咪過度温暖咧？咁啊，恐怕你陣間就會大派用場噶啦。你嗰啲口罩咧就真係可以抵擋到寒風嘅。 冇錯，依 家就陰天啦，同埋都幾大風。咁但係咧就未至於話去到好凍嗰種感覺。不過晏啲咧，大家就知噶啦。 係啊，咁啊，天文台都提我哋啊，日間天氣咧係轉冷啊，咁啊，所以咧就唔好諗住朝頭早啊十六度咧冇乜嘢啫。咁啊，天文台都提醒咗我哋噶啦。咁啊，日間咧就天氣轉冷。好啦 ，Barbie， 你快啲翻嚟啦，唔可以出邊吹風啊，出邊風都大。 好啊， 唔該曬，轉頭再見啦嚇。咁啊，長。最近嘅天气方面多云啦，有几阵雨嘅。咁啊，初时气温大概十六度，咁啊，日间天气转冷，市区嘅气温显著下降，至到晚上大概咧系十二度，新界会再低一两度，系啦。咁啊，去到傍晚嘅时间就会去到十二度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咁啊，风势咧就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咧都系寒冷嘅，风势啊颇大。咁啊，天气渐转天晴以及干燥嘅，而家十六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52%嘅。咁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朝头早咧，其实呢啲时候咧，嗰种阴寒，即系太阳又唔系话好晒得好猛咧。是真的特别寒的。 是啊，希望就停个温度停在这个水平就差不多了。再冻啲就不得了。依家那种冻或者再低多几度呢，香港人都仲接受得到的。咁啊，希望大家都是那句啦，注意保暖啦，同埋送多啲爱心啊。 冇错。 爱心是有温度的。咁啊，希望呢种温度都可以叫温暖下身边嘅唔同嘅人啦。 朝头早嘅时间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同埋大壮咪啊，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哇两周不见如隔好多秋啊， 我都挂住你嘅法律知识嘅， 多谢多谢啊，上个礼拜好彩得啊基叔啊录影机咧抱拳相助啊，唔系咧就搞到真系要失场。咁多十零年都未試過，阿基叔都講得幾嘴嘅喎，啲法援嘅嘢。不過今時今日，哇！如果咁多人都揾法援啊，真係唔知少數定大數咧，好怕長雞。話我哋嗰啲所謂納税人，雖然我哋納得少啊，個荷包咧數數埋埋都唔係嘢少。人生啲嘢咧都好難預測噶嘛， 係啊， 霎時一身銀就唔會。不過睇翻個社會咧，咁兩位好彩。中咗槍嘅咧都冇生命危險啦，而家翻圍咧唔知點解踩咗啲咩叫電動滑板車啊！一個唔覺意一命呜呼啊！唔知會唔會有議員出嚟咧要求立法咧管制呢啲咁嘅東西啊？要攞牌先至踩得單車。玩得滑板車喎，屋企啲細路咪好唔得閒。 係啊，有牌慢慢地攞牌考牌啊！ 啲家長先至唔得閒啊！咁啊，個別人士咧都係人生無常啊，但係無常嘅嘢又何止個別嘅人生啊？喂，選舉成個社會社稷有關嘅喎、都真係估佢唔到係咪？咁啊，睇翻咧兩大陣營咧就一邊啊輸一邊啊贏，哇！贏到真係又俗嗰句嘅贏到。 开巷啊！ 真系好夸张个比例。 系咯，咁真系，如果咧系你话啊，即系礼拜三夜晚咧，马会门口玩两手嗰啲，输到咁个样啊，真系，唉，粗口都讲埋。 系啊。 系咯，唔怪之得当初咧吓，啊，据讲有个议员真系嬲到叫做爆粗，咁高瞻远瞩。有 未卜先知，啊， 佢一睇就知吓，呢啲叻人嚟嘅。不过咧睇翻咧吓，所谓议席嗰啲咧就有大细边啦。 嗯， 但系选民嘅数目咧就好似唔多觉，啊。 嗯， 系咯，睇落啲数目都接近。即系如果用嗰啲人打网球咁计咧，啲叫 tie break 啊。 嗯， 赢多即系仅胜嘅啫。 嗯哼， 系啦，你有三几千人都系赢嗰三几百。10%啊，定系 10%？ 差唔多系咁嘅比例啦， 一成咁上下，即系话咧，有啲人走咗去投票唔得嗰啲咧，嗰半人嘅意见都要考虑啊，将来。 嗯， 咁，啊，有时候就谂咧，就系咦，点解600万嘅市民得400万系选民？咁大半年嘅大是大非咧，所谓啊大时代唔系全部嚟齐噶，都成百万人冇嚟，咁不唔紧要啊，用自己嘅屋企做下一个小型统计啊，咦，原来都系有人直头冇登记， 哦， 都系有人登记咗又唔去， 嗯， 咁啊查究下啦吓，以往咧嗰啲人点解唔去呢？讲得难听啲就系，是，一个就苹果坏咗嘅，另外一个香蕉霉咗嘅，选唔落。 嗯 啊，咁啊系，睇翻柜台平时好高水准嗰啲节目之余咧，我觉得零舍咧有一个节目系低啲嘅， 系 区议会嗰啲咩选举论坛咧， 期间限定嘅啫， 听听下真系，谂谂下自己啲逻辑思路有冇俾佢整坏咗啲，即系讲啲嘉宾。咁我谂咧谂嘅啫，有啲人出去投票咧，就系，是，想表示我去投票，表示咧。我唔投对方票， 嗯哼， 就唔系咧谂住投你票啊， 哦，都有啲可能喎，真系 自己谂真啲啊，因为有时候咧嗰啲女仔啊就会话，哎，想表示啲嘢俾个男朋友听，佢， 嗯， 就另外约位啊男士咧系一个晚饭吓，咁呢啲嘢分分钟翻转头噶嘛， 系 吓，咁，啊，所以咧就实唔实都好啦，做多啲实事咧，咁咧就可能系对社稷有益嘅。 嗯， 唉，呢啲都系多口嘅啫。我哋而家咧就睇翻嗰啲报道咧，无论报章啊、传媒啊，有线定冇线嘅嘢咧，都好似啊。如果呢啲新闻会将来变历史咧，我谂分两半啊。 分两半嘅意思系 啊，一边咧就系黄色嘅， 另一边就是另外一只色嘅。 系咯，咁所以要揾啲黄皮书啊、蓝皮书啊，咁嚟睇。阿细个唔俾睇蓝皮书嘅。 嗯，点解啊？ 你咁后生，梗系唔知啦。 我就唔知啊。 以前。以前咧嗰啲咁嘅啊传讯嘢冇咁当道嘅时候咧，咁，有啲杂志啊，咁，已经唔知系叫做啊结业好耐噶啦。咁咧佢又唔系话好多照片嘅，咁但系内到好多文字咧，嗰啲小学生啊、中学生睇咗都觉得好开心嘅。 哦， 咁啊，家长啊唔俾啦，学校唔俾睇，啊，嗰本就叫蓝皮书嘅。 哦， 啊，仲有一本嘢咧，又叫蓝皮书嘅，就是，以前香港政府咧系一本叫 Blue Book 嘅。 嗯， 就有齐晒所有上上下下咧，即系由督嘢到即系看门口嗰个咧，佢几时入职政府啊？最初做咩职位啊？薪酬几多咧？ 都写晒喺度。 今时今日啊，私隐专员梗系话你听唔得啦，咁， 样， 所以都唔会喺图书馆见到噶啦。啊，咁所以咧，如果要睇历史就两边睇晒啊，咁即系可能啫吓，攞个平衡。咁啊，仲有一本都要睇嘅，红皮嗰本啊。 哦，嗰本紧要。 系三样嘢加埋，可能唔知道有冇基本法咁重要啊。 系啦。 唉，选举嗰阵。见到啊，市面好似好咗好多，以为恢复平静。 嗯， 而家睇翻，原来只系纯属冷静期。唉，又见到嗰啲黑衣人系嘛？哇，一位二位咧，好似细个睇嗰啲忍者日本嗰啲片集咧，识掟飞镖、十字飞镖嗰啲啊。啊，不过呢啲唔系，呢啲放火嘅。 嗯， 咁啊都有噶。日本片集嗰啲术士咧，有火之忍者噶嘛。哦，咁啊，對另外一邊咧，啊，嗰啲好多時係著綠色嘅，啊，睇到個臂章咧寫住特務警察喎，嗱， 哦， 都話你聽香港有特務噶啦，所以除咗英國有俾國內拉咗之外咧，原來香港寫到明有嘅，啊，而且仲軍裝添， 嗯， 火之忍者就放火啦， 嗯， 咁啊，另外嗰邊嗰啲特務警察嗰邊咧 除了会出气之外呢仲会喷水㗎喎、 嗯 啊。金木水火土。咁靓砖梗係属土啦。我啦唔使搵堪舆学家。咁嗰啲钉铁啊射箭嗰啲係属金啦。係囉、 啊。 之前呢有人就问警方係咪会用返木弹。 嗯。 警务处长断言呢就唔会使用㗎啦。咁五行欠木喎、啊。所以应该要搵啲高人呢嚟睇睇。 係囉。 啊 是不是不平衡啊 不懂啊这些我就你下次、啊、 那些师傅离开过年那排算算先 师傅大学问问不过怎么都好啦、啊、我今次呢来柜台呢出面就好像解封了 是 啊那些学生 没了一些障碍赛咯、 啊、不过呢还是黑灯啊即是、哦、以前呢就有些黑灯舞会嘛你记得啦阿哥哥那首歌呢什么黑色午夜 是啊 咁、啊、但问题就是呢些路口呢日光日白嘅但是呢过路嗰阵时呢、啊、真係要大家步步为营。咁、 嗯、 我諗起之前呢听讲话即係我哋冇去现场睇㗎嘛警方呢围城呢不过唔係围城大围住呢个理大嘅时候呢又听讲话呢又播音乐㗎喎。播个支乜嘢呢古曲啊十面埋伏。咁我相信啲路面呢有时候啲十字路口都有啲音乐㗎嘛嘟嘟嘟嘟嗰啲呢喂唔争在呢播返啲十面埋伏起码啲司机听到呢冇咁容易冲出嚟路口嘛。地面八方随时草木皆兵㗎嘛。啊、我哋做呢行呢有时候就都未必叫做係见人讲人话㗎、 嗯。 不过有时候都要就住㗎。咁譬如如果有阿 Sir 埋嚟呢咁佢话喂你系咪啲乜嘢暴徒咁要解释佢听唔系我系和你飞嘅咁样、嗯、希望阿 Sir 接受啦。一个唔觉意呢諗唔起嗰三个字点讲呢 系呀 就和啊我和字头咁样咁大件事啦。 哇好容易构成严重嘅误会喎、 哦。系喇因为根据嗰啲专家呢啲社团专家即系警方嗰啲呢就话佢自称系社团人士呢就唔一定成个名讲晒㗎嘛。啊你系唔知和乜啊。咁嘅样都有事咁所以记清楚三个字咁唔、啊、记得你搵完支笔写只手度咁、啊、但又留意到佢啲手势喎、啊、原来呢举起五隻手指呢就五大诉求。咁我又见到有时候啲、啊、交通差呢截住唔俾我行呢又系举起五隻手指喎。 咪住咪住咁嘛。 嗱嗱巴比你睇唔睇得出两者嘅姿势有咩分别呢 系咪少咗个开合动作啊 嗱、我见到呢就是、手指分开同埋合埋。 係咩 係呀阿 Sir 通常截车呢就手指合埋嘅、 嗯。 五大诉求呢就分开嘅。 咁就弊啦大壮威。 係。 我最近教緊我女减数数手指都係分开㗎喎。 嗱咁呢个呢就要有家长陪同呢就教清楚啲小朋友啦。我细个呢即係穷呀。今日去大排档食粥呢嗰陣时呀好值钱呀。 嗯。 咁三毫子一碗细蓉细嘅牛肉粥。五毫子呢啱啱嗰轮呢多个钱呢就食啦。咁你五毫子找数个伙计会点讲 㗎会点讲呢 开嚟拿住啊。 嗯。 啊、就係、是、因为五就一只手㗎嘛。 係。 唔係五蚊啊嗰阵五蚊有纸币㗎。 嗯。 即係好值钱㗎好少使用唔使经磨损㗎。咁啊总之啊希望五大诉求又好十大愿望又好。 嗯。 咁啊人人都系向前有希望㗎。 系、 啊、总之如果大家呢希望达到佢心目中嘅目的呢咁啊两大阵营啊政府啊中央呢就唔该你哋搵个和平啲嘅方法解决点到我就唔希望搞到啲市民啦包括我。嗯咁如果真系諗住啊认为系塞住条路啊唔俾人搭交通工具先至可以嘅，我哋唯有同法庭讲下，大家可唔可以喺网上开审嘅啲案？ 哦，可以创下呢个先河喎、 啊。系啦，咁、那个被告咪到时到后法庭判完之后先至喺慢慢塞车塞去坐监咯。 吓、啊，咁但系真系唔知塞几耐嘅，唔知嗰啲时间可唔可以喺监期嗰度扣翻呢 吓，咁、啊、复杂，问个监狱处长先知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芭比， 晨光大学。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来快啲快啲出来叫着我叫着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啊，可能都系时候整翻个太阳伯伯更新版，等佢再唱得好啲俾大家听啊！好啦，睇下天气方面系点啊？多云有几阵雨，咁啊初时气温啊，初时气温大概17度啊，咁啊日间天气转冷，市区嘅气温系显著下降至到晚上大概12度，新界会再低多一两度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咧都系寒冷嘅吓，咁啊呢个铁铁阵警告都几犀利，咁啊风势颇大，咁啊天气渐转天晴以及干燥，咁啊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2%，咁啊有两个嘅警告生效嘅，第一个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咁啊注意一下啲皮肤啊、嘴唇啊唔好爆擦啦吓，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咁啊都系生效紧嘅。先听咧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以及交通消息，转头翻嚟二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本港未来两三日天气寒冷。天文台表示，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气温大约17度，日间逐渐转冷，市区晚上将会降至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寒冷的天气会持续至星期日，下星期一气温略为回升。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开放共18间临时避寒中心，中心在寒冷天气警告日间生效期间会继续开放。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北约峰会，与会领袖发表会后宣言，宣言首次提到北约注意到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正在增加，成员国需要回应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亦都影响到北约的安全。各国领袖一致认为，北约要以同盟方式共同应对，同时需要找到促成中国加入军控机制的方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成员国正在评估将中国纳入军控协议的可能性，令到中国参与限制军备。宣言都提到，北约将会继续为保障网络安全和能源安全采取措施，巩固关键基础设施，以及保障包括 5G 在内的通讯系统可靠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伦敦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度谈及美中贸易谈判。特朗普表示，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他将会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表示，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存在安全风险。他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领袖会面之后，这些国家都表示不会选用华为的设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气温大约17度，日间天气转冷，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寒冷，风势颇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港铁方面有关消息啦。大学站仍然都系关闭，另外个别车站嘅出入口亦都需要暂时关闭嘅。搭轻铁嘅朋友留意啦，751 P 线由706线替代，614 P 线就由614线替代，615 P 线由615线替代。现时上面三条线啦，761 P、751、614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啦，其他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受到强风关系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港珠澳大桥香港的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

十三大嘅熱門 hashtag 嘅字眼咁樣啊。咁、哦、都知道大家都會喺唔同嘅社交平台都會po下相啊。譬如阿小柏，你琴日行完山都會講話，哇，行山大快樂咁先算啦。咁、啊、即係你都會有啲日本字嘅 hashtag 啦。咁、嗯、我今日揾嚟呢個就係國際版嘅，即係意思就係 international， 全部都係英文嚟嘅。咁最後一啲簡寫嘅英文啊，咁、嗯、啊唔知你啊會唔會知道咧當中嘅意思係啲咩咧？第一個咧就係 OOTD 啊，乜嘢係 OOTD 咧？咁啊有 OOTD 同埋咧 OOTN 嘅，係啦 ，OOTD 係啦 ，OOTN 係啦。咁呢個係互相輝映嘅，講緊互相輝映咧，通常會有一張咧，理論上係 OOTD。下一張咧就係 OOTN 嘅，如果你係呢、這個好似道者，中意 po 呢一類型相嘅，咁啊，如果你唔知咧，咁我又問一下如果你成日見到啲靚女咧著到自己靚靚咁樣，唔知道又有冇機會咧，令到你可以容易啲估得到咧，係啦，有冇知有一個靚女係啦、oh. 啊著得好靚 ，OOTD 咧就係、是、啊。Outfit of the day 系啦，咁就系咧，当日嘅穿搭嘅配套啦。咁你知今时今日网络上边都有好多 so call 叫网红，定、还是系叫做意见领袖者啦？喺网络上边咁样，咁你都会见到佢啊，每一日都着得好靓噶。咁、你想知道咧，佢件衫系咩牌子，条裙系咩牌子，对鞋系咩牌子咧？咁你就睇下呢、這个。OOTD 有阵时咧，只要喺咧社交平台咧 search 啊 OOTD 咧，你就会知道啊，今日冬天咧，原来啊好多香港人系咁样着嘅、哦，或者好多日本人系咁样着嘅、哦，你就会有好多咧着衫嘅灵感啦。啊，這个咧系可以 for 啲时装精啊，好中意睇嘅一啲 hashtag 嚟嘅。咁当然你话喂日头。当然可能配搭方面就有啲活力啦，夜晚黑呢就华丽一啲啦，所以呢有 OOTN 就係 Outfit of the Night 啦、 夜晚嗰个 night 啊， 係啦，咁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啦。好啦，咁selfie 呢依然係一个年度嘅叫做字眼啦，不过 selfie 呢开始有啲改变啦，有啲朋友呢 个字进化咗 进化咗。有啲朋友咧系波鞋控嚟嘅，好似阿 O 咁样，屋企咧有哇好鬼多波鞋，多到都真系得个摆字咁样啦。咁、一日一对鞋咁样嘅相咧，咁如果 selfie 系叫 selfie 咧，关对鞋事嘅会叫咗咩名咧？就照字面英文咁样大概估一估。波鞋叫咩名？鞋叫咩名？ shoes 系啦，所以咧叫做 Sufi 啊， 哦系啊， 冇 S 嘅 Sufi 系啦 ，Sufi 啊 ，S H O E F I E 系啦。 咁如果譬如我中意我有好多电话嘅，咁啊 Sufi 咁样， 系啦，可以咁样试下。嗱、唔知道有冇人都系好似道者，同你一齐咧将啲电话摆晒上网叫 Sufi， 譬如眼镜嘅 系啦 ，glasses 咁样。 暂时未研发，你可以成为当中第一个人。呢个 Sufi 咧，其实都几多人会 po 自己啲鞋出嚟嘅、原来网络上边， 喂帽都应该系啊，譬如 cap 啊、hat 啊呢啲咧， 系啦，帽咧都可能系嘅， 咁样， 唔知有。 女仔名咁 好，转个头咧，同大家check 翻咁样啦。咁啊，好啦，呢、這个字咧都系大家要认识。咁啱今日咧要讲嘅星期四啊嘛。原来喺外国人嚟讲咧，星期四咧系最繁忙嘅。 哦，因为要赶星期五、星期六日即系收工之前啦， 系啦，做晒啲嘢啦，做晒啲嘢啦，令到听日有个 Happy Friday 啦。咁又开始储咗一二三星期一二三嘅劳累啦。所以礼拜四啊特别容易。 咁点咧 ？Thursday 咁会点咧？ 好啦，嗱 ，Thursday 估中咗一个字啦。嗱，有个 hashtag 都今日入边啊，理论上礼拜四咧就成日出现嘅，叫 TBT。TBT 乜嘢系 TBT 咧？喺张相嗰度，通常系 po 一张旧相噶。 To be 乜嘢咁样噶系嘛？ 最后嗰字一定系 Tuesday 啦，系咪先？ 唔系 To be Tuesday 啊？ 唔系 To be Tuesday， 系Throwback Tuesday 啊！即系意思咧，就系星期四咧，通常啊，外国有个惯例咧，就系专摆一啲咧过咗期嘅相或者之前嘅相。譬如今日咧，你就应该摆咩咧？摆一张咧。 我同你去富士山冇擺過嘅相。 哦， 係啦，就係擺翻以前啲相。點解咧？因為啊，大家都知道咧，星期四咧係對於所有全地球嘅人嚟講咧，理論上係最忙碌嘅一日。頭先解釋咗啦， 所以就唔得閒咧去 影新相。係啦，就唔得閒影新嘅相，但係又要話俾人聽咧，你喺社交網絡上邊、哦，你係存在嘅。你係做緊嘢嘅，你好忙嘅、啊，所以咧你就會擺一張咧，即係過咗期嘅相，或者舊相，或者一張咧影咗好耐但冇機會擺嘅相咁樣。 可以咧， 再加上呢個 hashtag TBT 係 TBT， 可以咧、嗯、就係逢星期四嘅時候咧諗咗個主題俾自己。個主題就係咩？因為你唔得閒影相嘛，你唔得閒影相咧就諗咗個主題俾自己。譬如我今個星期嘅主題就係、是童年照咁樣，跟住咪唔使再影過，亦都影唔到啊，係咪先？ 係啊，係啊，所以呢個都好受歡迎啊！呢、這個 TBT、哦、原來成為咗一個好強勁嘅風氣嘅喺外國嚟講， 係五花八門嘅。 係啊係啊，幾搞笑啊嚇！OK， 咁啊仲想唔想知啊？想知啊？ 講 個關於星期星期三唔好講呢、這個like for like 係啦，即係 like for like 咧就係、是、咧。好呢、這个好诱人嘅，好诱人就係、是、有啲有道性同埋有啲啊叫到你呢唔想抗拒嘅。嗱，大家摆上喺社交平台啦、 嗯、 最紧要系咩呢？多 like 啊， 系啊， 吸赞啦、啊，系咪先？咁 分享俾人，即系起码自己觉得我摆咗嘢上去， 系 原来都有人系睇到， 系啦系啦， 即系嗰个 like 嗰个感觉咧，唔系话净系我有几多个 like 而觉得开心， 系啦， 最起码系有人睇到，唔系你摆上去做乜啫？ 系啦，咁呢个可能系小白摆上嘅心态啦，即系有一个分享嘅心态、啊，但系更加多人就系摆上上网。要多啲 like 數啦，咁、啊、因為即係頭先都講啦 ，so call 好多人都係嗰啲網紅啊， 佢哋靠嗰啲賺錢啦、 啊。除咗賺錢，我估都真係有一種虛榮心啦、 啊， 即係網絡上面你擁有1,400,000個 like。咁、啊、雖然唔可以即刻變現啦、 啊， 但係嗰件事都幾威風嘅，真係係幾威風嘅。 如果佢有1,400,000，都係即刻變咗現錢㗎啦。 但好多人都有過億個 like 其實、啊、即係有好多，即係你睇緊網絡上， 所以好多人喺網上面賺緊好多錢咯。 係啊， 唔係我同你咯。 好啦，咁啊講下呢一個咧，就係叫做 hashtag 叫 like for like，, like, for like 即係叫做咧幫我撳完 like 之後咧，我都會幫你撳翻 like 嘅。 哦， 即系好似我俾1元你， 啊、 你就会承诺咧会俾翻1元我嘅咁样，咁啊，即系通常咧就会， 千祈唔好以为，譬如阿 O 头先个例子，阿 O 俾咗1元我，我俾翻1元阿 O，、嗯、千祈就唔好谂住咧系一个咁单向，可能系阿 O 俾咗1元我， 系， 然后我用呢1元咧喺个市场嗰度做一啲嘢，跟住阿 O 咧又喺个市场嗰度得翻嗰1元嘅价值，即系一个生态嚟嘅， 或者可以有一个协同效应啦，咁即系互相俾 like 咧就唔止一个 like 嘅、 啊， 就系、是、有可能有50个 like 嘅、啊，可能会出现呢一个效应都未定嘅咁样。好啦，咁啊再讲埋呢一个啦，啊呢、這个。對於昨日的一位歌手朋友來說都是重要的一天、啊 哦 啊YOLO 哇，好多都關個 O 事啊！原來 YOLO 是什麼呢？又是那些 short form 來的、 啊、 是的簡寫來的、啊、通常在一些、重要的時刻，你人生你 po 很多不同的 IG Facebook 你都會有很多不同的相、啊、這些相都是、見證你人生呢進入一個人生嘅新嘅 另外一個階段， 係啦，譬如你生 B B 啦， 嗯， 譬如你擺酒啦，譬如你結婚啦，譬如你做人媽咪啦，做人老豆啦，你抱孫啦，或者第一次去啲好奇妙嘅地方，譬如你第一次去呢、這個叫做天空之鏡啦，話一世人一次啦咁樣，只係得一次機會嘅啫， 嗯，一次機會嘅。 就開始明白 叫 YOLO 啊嘛呢個 係啦，冇我唔識真心叫咩嘅、 啊，原來佢話有個發音叫 YOLO， 係叫 YOLO 係嘛 ？YOLO 嘅意思係咩咧 ？You only live once， 即係人生咧只有一次嘅啫。 事實嚟嘅呢個 意思就係話咧，叫你即係歇後語係咩咧？活在當下啦，即係你應該去享受嘅時候就去享受啦。你想嘗試嘅時候。 just go for it， 系啦，人生咧只有一次嘅啫，因为咁样，所以就呢、這个 hashtag 都好常用嘅，亦都喺外国嗰度好有带有一个鼓励嘅动力啦。 有排学过呢啲 hashtag 呢啲 short form。 其实我头先话想讲十三个年度嘅 hashtag 出嚟，我只系讲咗五个，但系都唔系好够时间。睇下往后有冇时间再同大家讲多啲关于呢个 hashtag 嘅文化啦，因为大家都真系需要与时并进。噶系咪先咁啊？琴日咧呢一位朋友咧就人生咧第一次 重要嘅一页啊， 系啊，做咗人哋爸爸，恭喜你啊，周柏豪。 无声浪必须踏稳，倾讲不必认真。如疲累，我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逃护荫。承受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曾遗憾才学懂珍惜下个。前行吧，亲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座，仍不知的结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无人。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准可再生，重新开始相信真心，容许我再走近，终近乎黄昏。愿你都可以接受我一吻。 一首歌曲嚟自周柏豪，《让爱高飞》，室外温系16度，相对湿度55%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小白， 早晨做咩啊？ 系咪我哋登咗？ 哦，跌晒眼镜啦， 好少嘅。嗱，首先第一个好少咧，就系好少做一啲英超嘅赛前分析啦。咁琴日咧就衰咗要赢嘅，咁实牙实齿咧就话，喂，曼联对热刺，理论上热刺依家摩连奴领军之后咧连胜三场啦，咁去到奥脱福咁，即系对曼联，咁理论上曼联又唔系排强阵， 曼联排第九啊嘛，之前。 系啦， 再加上排第九咯，咁即系 又话个领队又危危乎，苏斯一查， 系即系 摩连奴啊，连赢三场， 系啦，咁即系你点样估都即系做和望赢都真系都几大机会，同埋以摩连奴嘅性格就系要剥你棚牙啊嘛，即系意思就系、是，喂、哎，我依家咧去教热刺咧，我就翻到去咧曼联咧数落你曼联先咁样，我点不知冇发生到呢件事、啊， 真系咧 啊，今年真系好多事件咧，即系发生得咧突如其来，同埋咧完全咧系预测唔到嘅，咁啊，琴日都讲啦，话喂即系热刺方面即系好轻松啦，应该对曼联，又唔系睇翻好多精华嘅片段咧，其实咧超级紧凑啦，成场波，跟住上半场咧已经1-1噶啦，咁啊讲紧，譬如拉舒福特咧，琴日都有提过佢个名啦，哦，出踢得好好、啊、喎，琴日嗰场波，唔知系咪有想法咧，系阿迟啲唔踢曼联，可以踢下热刺咁样， 可能系啊，即系大家呢个时候又尽量争取表现啦，一嚟系咪先？咁啊，曼联嘅人咧对摩连奴又有另外一种唔知系爱定系恨嘅情感喺度啦， 系 咪先？ 所以都几有趣。 放曼联嘅球迷嚟讲咧，寻日夜晚嗰场绝对系争气波， 系地标战， 系啊， 地标战， 地标战， 第一可以即系将阿摩鲁啦，即系摩连奴啦，即系我哋赢翻你啊咁样。第二就系可以咧中断咗啊呢个热刺嘅连胜纪录啊，咁所以英超好睇嘅地方咧就系啦啊，好多嘢你都系估唔到嘅， 波 啊 真系完嘢，系咪？ 咁自己要出嚟讲咗系登咗先啦，咁即系如果即系你系热刺嘅球迷，真系唔好意思啦，唉，我真系唔好，虽然我都系同屎宿敌，我自己阿仙奴都唔多掂，但我都唔想热刺都一齐沉船嘅，我心底比较好嘅，想大家都 win-win situation 啊， 有好波睇啦，希望大家都 吓。咁啊，讲开阿仙奴啊，今晚咧英超继续快车压尾场，阿仙奴咧主场对白礼顿，咁阿仙奴咧上场啊踢到咧，哇四个字啊，暴涨。都系咁写，不知所谓啊！看守领队啦，龙格堡啊，韦博啦，坐正啦，所以咧就首度主场领军啊，不容有失啊！吓，好彩咧就撞正啦，作客嘅白礼顿咧都系麻麻地啊！吓，睇下阿龙格堡啊，可唔可以咧就叫做开斋啦咁样，即系都要佢嘅叫做前锋线可以生生性性，包括咧奥巴美扬啦，仲有纳卡石迪啦，仲有奥斯尔啦，可以发挥到咧，其实基本。本嘅效果系，我再讲多次，系基本嘅效果咧，都已经足以咧赢到白礼顿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场比赛啦。喂，凌晨4:15咧就有电视台会有得睇下。 喂，值得留意咧就系另一位领队，即系我哋头先除咗讲苏斯查同埋摩连奴之外咧，其实高普都值得睇。 系， 因为点解嗱？利物浦咧就喺之前嘅时间啦，咁啊打比大战就赢咗大胜啦。咁啊高普咧，原来呢个时候都成为咗红军啊，有史以嚟最快录得100场胜仗嘅领队。咁啊，佢啊真系开心啦，系咪先？咁啊，打比战咧就以5-2啊，即系大炒呢个爱华顿噶，亦都咧就系高普执教呢、這个叫做利物浦啊，第100场嘅英超胜利嚟嘅。咁啊，佢只系用咗159场嘅嘅赛程咧，佢就已经可以赢咗100场，即系代表咧佢真系胜率系好高。 系 踢咗159场比赛，佢系赢咗100场，咁嗰59场一系和一系输啦，系咪先？咁大家可以睇到，其实佢个实力咧的而且确系强啊， 领军嘅实力， 领军实力真系强。咁啊自己都话到咧，好激动啊，佢嘅情绪激动啊，因为绝对一个好难、好令人难以置信嘅成绩啊，佢都估唔到个成绩比佢想象之中可能更加好。利物浦开头嘅时候咧，即系佢啱啱入主利物浦个成绩的而且确咧系有啲上上落落嘅。咁佢嗰阵时亦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希望大家俾少少时间利物浦。咁结果利物浦就做到成绩啦，咁啊欧联冠军，咁而且今年咧喺呢个英超嗰度亦都领放，证明佢嘅实力咧系好喎。 系咁啊，厉害啊！咁啊，唔知可唔可以继续咧刷新一啲新嘅叫做成就出嚟啦？咁样讲到成就咧，就真系要转个角度睇埋 NBA 啊。其实咧多日咧冇同大家跟进 NBA 咧，系因为想整合一啲数据啊。咁点解啲整合嘅途中咧就发生咗好多唔同嘅事件出嚟啦？包括有咧突如其来咧强劲起 上嚟嘅 Dallas 嘅當石啦，真係今年咧，即係有機會挑戰到咧呢個字母哥嘅咧，就唯一暫時睇到咧就係當石，仲要當石咧廿零歲啊，大熟大勇之期咧，仲有兩三年啊！你見到佢而家咧已經打緊咧，喂最踏實最老成嘅籃球咧，已經經常三傷啊嚇！咁啊，你問個華麗度咧就冇嗰啲AD 啊、立邦詹士啊嗰啲咁華麗噶啦，但係咧真係好有功用嘅籃球啊！呢一種咧咁踏實嘅籃球咧，我都好喜歡啊！不過你講到咧華麗嘅表表姐，琴日咧火箭隊嘅詹士夏登咧繼續瘋狂得分啦！咁啊之前已經講過啦，話佢第三節咧已經攞到60分啊，超勁噶嚇！咁啊，琴日咧對馬刺嘅比賽咧狂轟咗咧50分咧，9個籃板啦！咁啊，拍檔咧 Westbrook 咧亦都交出咗19分咧，10個籃板啦，10個助攻，但係依然咧無助啊！佢哋嘅球隊咧係贏波嘅，因為琴日咧就 都50分， 有一球 都輸，係 一球問題球啊！夏登都好慘啊！小白可以 pay 一 pay 呢條片嚟睇下嚇，你自己睇。咁我就繼續形容住先啦。咁啊就係詹姆斯夏登咧一球咧瘋狂嘅入樽啦，點不知咧入完樽其實個波係入咗嘅，但係咧喺個籃網嗰度咧戳翻出去叫做籃框頂嗰度咧，球證啊竟然咧唔睇 VAR 亦都唔睇 video 嘅情況底下咧，話呢一球入球。咧系被判无效啊！ 点解叫入咗又唔入咧？系因为入咗之后个网咧，佢可能入得大力得滞啊！ 系啊，入得大力即系弹翻上去， 弹翻上去， 竟然呢一球入球咧系唔当入球喎、 啊！ 其实真系冇可能发生，因为真系入咗噶嘛。Technically 系真系入咗波， 会唔会系啲条例我哋唔知道啊？ 真系冇呢啲条例嘅，只系咧个球证咧自己唔肯认衰咯。 咁衰嘅？ 系啊，咁所以就令到咧成队火箭队就要输波啦，而且咧输咧就真系输呢两分啊！呢两分咧好关。直接咧令到呢一个火箭队咧可能要打加时咧，最后咧仲输埋俾咧呢个马刺队啦，咁所以咧即系入边都好多千丝万缕嘅因素啦。究竟咧 NBA 方面咧系咪需要检讨下一啲球证啊嘅执法水平？ 系啊，好似足球咁样，足球都用多做多 VR 啊，其实做个手势出嚟系咪 ？NBA 都有用嘅，不过真系理解唔到呢一件事， 多多几个旁证喺度咯，系咪？ 英超联赛事，曼联主场2-1险胜热刺。曼联嘅拉舒福特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李斯特城凭华迪和麦迪神各入一球，2-0轻取屈福特。车路士2-1击败阿士东维拉，修咸顿主场2-1击败洛域治，狼队2-0正胜韦斯咸。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0点，升1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17美元，卖出1475.5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5，加元1.319，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51。英镑兑美元1.311，欧元兑美元1.108。天气方面，华南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补充会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此外，与热带气旋北面相关的云带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北面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气温大约16度，日间天气转冷，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12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2-3日早上寒冷，风势颇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 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是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再继续提你，港铁的大学站仍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都会暂时关闭，而轻铁的 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 614P 线就由614线替代， 615P 线就由615线替代， 761P、751、614线仍然是改道行驶，其他的轻铁路线维持不变。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的快中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80公里，慢线就由每小时的8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60公里。港珠澳大桥香港这边的连接路就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的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大家留意。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还有现在这些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和你的朋友都不要去，不要助长暴力，我们才可以快点过一些平静安乐的日子。 二台通识60秒。 位于尖沙咀海旁的香港艺术馆闭馆一共三年，耗资大约9亿元进行翻新以及扩建工程终于完成。扩建之后，展览空间增加超过四成，由7000平方米增加到10000平方米，增设5个展厅，现时一共有12个展厅。香港艺术馆是在1962年成立，是香港第一间公营美术馆，馆藏超过17000项的艺术珍品。翻新之后，香港艺术馆新增两个常设展厅，包括吴冠中的画作和个人文献，以及智乐楼收藏的中国书画。香港艺术馆的藏品跨越古今中西，充分体现香港多元文化的特色。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台湾最出名的火车你有没有见识过？ 哇，动力火车 啊！动力火车的确是很出名的，不过我讲的是周游列车。电视节目《周游列车2》，今个站台湾，带你坐火车登上阿里山，一睹闻名世界的日出，还会搭捷运去台北夜市走一遍。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纠缠了足足七年，关系正式断绝之后，旧爱竟然同其他人闪婚，呢种痛相信只有 Selena Gomez 先至唱得出。 要真真正正失去旧爱，才可以重新再次爱自己。Lose you to love me， 她是 Selena Gomez。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二分啊，各位听众，你哋好，芭比你好， 早晨啊，鹏仔， 系早晨啊，咁多位吓，今日咧又好似咧再冻啲啦，虽然咧嗰个数字咧。我依家睇下啦，直播室咧嗰、那个天气告示板咧就话录得嘅室外气温啊摄氏16度，咁、似乎咧比起寻日咧同样嘅时间嚟讲咧，那个温度咧就系、高翻啲嘅。不过咧今天系有寒冷天气警告嘅、同埋亦都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咁啊，即系话咧嗰个状况咧系比起寻日嚟讲咧系叫做寒冷咗啲啦。 我都同意嘅。尤其是阴天呢，可能嗰个感觉更加好似寒啲咁样啊。 係啊，咁天文台都预测咗啦，今日呢都会有几阵雨啊。一落起雨上嚟呢，咁大家知道呢，即係又借头借路呢，又再冻多几度咁样㗎啦。 你呢个好好啊，借头借路冻多几度。 係啦，即係掌握运系好之好。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就其实大笑呢都可以让你嘅身体呢个血气应该可以运行一啲㗎。 即刻已经热咁㗎喎。 係啦，当然你个情绪激动呢，有阵时係因为发嬲嘅。咁如果係发嬲同埋呢係狂喜呢，呢两样样嘢咧，比对起咧，咁啊，应该开心笑咧，好似着数啲啊！ 当然啦， 咁希望大家今日咧，如果你谂到，用开心笑呢个方法嚟到让自己咧血气运行，就抵抗呢一个嘅严冬咧，都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咁啊，由于咧啲电话线路咧有问题啊，吓，即系唔通啊呢个寒冷天气底下，连啲电话线都坏埋咁啊，咁啊依家咧就请阿彭仔就请阿芭比咧就帮手救忙一下，系啦，我哋啲工程部嘅同事如果听到嘅话咧，都快杀入嚟啊二台嘅直播室呢一度，个电话线咧就唔知点解咧系拨唔通咁样。咁所以咧，令到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嘅财经界朋友咧，今天咧，我安排咗咧，就系同阿 Dicky 黄德基咧，就分析一下啦呢一个嘅香港嘅股市啦，以至到咧呢个财经嘅状况咧，应该点样去部署一下嘅。咁喺咧，大家咧即系争取时间咧，去即系研究一下究竟呢一个嘅电话线路点解会连电话线都断埋冇咗嘅咧嘅同时。咁其实亦都有另外一种呢，都系同呢个经济命脉呢息息相关嘅，就系我哋啲贸易嘅市场啦。究竟呢一方面我哋可以点样去配合呢？跟住落嚟不如先听咗我哋呢今天为大家预备好嘅贸发局热线呢。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嘅 TT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今日啊，12月5日咧 ，Design Inspire 国际创意设计博览咧就开幕噃。今日咧，我哋好高兴请到香港贸易发展局嘅服务业拓展高级经理廖清怡小姐 Peggy 咧，就上嚟接受访问嘅。早晨 ，Peggy。 早晨，思芬。 嗱，咁啊，知道咧，去年咧都有介绍过啦，仲记得咧有一只好受欢迎嘅恐龙 BB 添咁啊吓，不如又同我哋介绍下今年呢一个国际创意设计博览 Design Inspire 啊，好嘛？ 好啊，思芬你好记性啊！咁啊，我哋呢个主办嘅 Design Inspire 啦，今年系第三届噶啦，咁会展出一系列嘅香港唔同设计团体啦，同埋商会佢哋嘅展品啦。另外仲有海外嘅朋友，包括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内地同埋波兰嘅朋友咧，都专程飞过嚟嘅。我喺度想特别提下咧，就系如果中意室内设计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日本带嚟嘅和室设计啦，同埋波兰带嚟嘅座椅啊、sofa 咁。咁啊，讲到家私咧，其实香港咧亦都有一系列嘅家私，包括一系列嘅智慧家具啦，仲有由香港家私装饰创商会主办嘅，佢哋集合咗12位本地嘅设计师，同埋差唔多30位嘅年轻设计师，创作咗18组嘅家具嘅。咁啊，呢18组家具咧，其实迟啲会喺米兰设计展度展出，不过我哋喺香港咧就可以睇咗先，所以大家记得嚟睇啦。Design Inspire 咧系欢迎商界同埋公众人士嚟嘅，系免费入场噶。 咁啊，今年咧呢个 Design Inspire 咧，即系知道咧有一部分嘅内容咧就以融合香港传统文化工艺同埋本地创意咧就做主题噶噃，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多少少咧？ 好啊，今年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共创可持续嘅都市。咁啊，唔净止系环保嘅，其实可持续嘅都市仲有可持续嘅商业啦，可持续嘅文化啦咁。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会喺我哋嘅香港创意力量个展区嗰度咧，就邀请咗26位啦，来自唔同界别嘅设计师啦，创作咗一系列嘅装置摆设，就系向传统嘅文化致敬嘅。传统文化包括譬如话打铜打铁啦、陶瓷啦、扎作啦，仲有霓虹钢管啦咁样。佢哋呢啲嘅展品咧，就会系重新演绎我哋好重要嘅传统文化。咁啊，另外咧，蒲窝青少年中心咧，亦都会喺现场咧，手做重建一个大排档嘅场景啊，仲可以喺俾大家入场嘅人士咧，喺佢哋嘅大排档嗰度咧，可以亲手试下木工刨花啦，或者用竹去做编织啦。特别都想提一提咧，我哋今年会有香港展能艺术会佢一班嘅复康艺术家创作嘅过百个嘅薯蛋人嘅作品啦，同埋一系列佢哋嘅摄影作品嘅，咁啊，希望大家入场参与啦。 嗱，讲完呢一个传统文化融合嘅设计咧，咁我哋不如又讲下科技创意融合设计思考嘅一个展区啦。嗱，呢一区咧一向咧都好受家长同埋学生欢迎嘅，咁唔知道今年有啲咩特别咁咧？ 系啊，呢区咧就好受家长欢迎，因为都系配合住 STEAM 啊嗰个课程嘅。我哋除咗好多现场啊可以俾小朋友去做体验，咁另外我哋今年嗱，头先你提到就系暴龙 BB 咧，旧年有，我哋今年咧就喺英国请咗 Titan 嗰只机械人过嚟嘅，咁啊2.4米高噶。咁可能大家都睇过一啲嘅 video 啦，佢喺英国嘅街头又做过 busking 啊，跳过舞啊咁。咁佢今次嚟香港咧，听讲佢系练紧只新嘅舞蹈嘅，就系嗰只咧啲小朋友好兴跳嗰只咩鲨鱼 BB 嗰只舞咧。咁其实我哋做呢啲机械人咧，唔系净系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嘅，其实希望通过呢啲咁有趣嘅形式咧，系希望丰富小朋友嘅想象力，培养佢哋对机械设计嘅兴趣。呢、這个展区咧，其实仲有一系列同商业有关嘅展品嘅，因为有好几间嘅设计公司啦。佢哋会喺度透过一啲嘅展示啦、示范咧、多媒体啊、互动啊、VRAR 应用，佢哋嘅展示咧，唔单止可以喺学校度摆设啦，更加咧，其实可以喺商业营销里边系应用噶。 不如又问一下啦，今年咧呢个 Design Inspire 咧，有冇啲乜嘢打卡位咧？ 咁我梗係覺得全場都咁多靚嘅，就好多打卡位嘅。咁但我諗有兩個地方，一來可以打卡啦，亦都好有意義嘅。一個咧展區就係以環保為主題啦。我哋有兩條咧用膠樽合拼而成嘅鯊魚啦。咁另外仲有一批樂器啦，係用一啲廢棄物料所製造嘅。咁希望大人或者小朋友睇完之後咧，都更加明白廢物重用嘅呢個重要性啦。咁另外仲有一埲牆咧，係一個小巴牌牆嘅。其實小巴牌唔係就影相嘅，其實原來年轻的同事对于小巴牌上面写那个数字啊，2.5啊，4.5啊，那些字呢不是我们普通的罗马数目字，原来不是很多人懂看的了。或者大家呢可以研究一下书法啦，又研究一下这些很得意的传统的写数字的方式的。 不如呢也都介绍埋啦，今年 Design Inspire 博览中间呢就会举办的一些活动。 我们现场呢其实一系列 的工作坊，包括了有手石小巴牌的工作坊，手雕麻雀的工作坊，但是有些可能报名已经满了，大家可以快点上网站看看了。另外还有给小朋友一系列的 STEAM 工作坊，上完堂之后还可以有证书的。 最后当然就要提提大家这个 Design Inspire 的详细的日期、地点、时间、这样。 Design Inspire 今天开幕，一直至到今个星期六的一连三日，刚才提过是免费入场的。现场还有一个专区可以售卖一些设计精品，如果一些公司圣诞、或者新年是想采购公司的纪念品的话，这个是一个好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就要去看一下。今天不谢谢你 ,Thank you! 不谢谢思芬。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听过呢我哋贸发局热线之后呢，晨光第一线呢个时候呢，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要即刻接通返呢，就係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嘅。睇下 Dicky 喺咪度先。 早晨 Dicky。 喺度啊， 好 开 心啊！听翻你嘅声， 好感动啊！即刻， 唉，好啊，诶，咁唔好阻我哋嘅听众时间同埋 Dicky 嘅时间啦。先嚟咧就系睇翻咧，寻日个市咧，港股就全日跌咗328点啦，咁啊收报咧26062点噶，终于跌翻到去一啲咧26000嘅边缘咯。Dicky， 诶，点睇咧呢个呢一个市况？ 真系论尽。嗰48个小时咧，基本上咧就由一个人咧，就系已经系令到全个地球成个股票市场咧，系即系瞬息万变之余咧，风起云涌嘅同时咧，系波动性咧系倍增嘅。大家都知道我讲边个噶啦，呼之欲出啦，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咁啊，不约就开峰会，咁啊开峰会就开峰会啦，咁啊会见到好多唔同嘅人噶啦。咁啊见到北约秘书长阿斯托尔滕贝格嘅时候咧，佢就话。我唔急㗎，出年都得㗎，即係當然佢就係講中美嗰個所謂首階段嘅貿易協議啦。好啦，跟住呢到日前呢同麥克爾傾偈嘅時候呢就話其實呢係進展順利㗎，當然呢都係講緊個中美嘅貿易會談當中首階段簽署貿易協議嘅機會率啦。即係咁，大家都知道就係12月15日呢就本來係其中一個所謂嘅死線嚟嘅，即係話呢一日呢過咗之後就中國咧，就係出口去美國嘅貨品嗰度有1650多亿咧，就係會被徵收呢個額外嘅15%嘅關税嘅。咁即係話呢樣嘢咧，就大家都好擔心嘅，唔係淨係中國啲公司擔心，唔係淨係中國政府擔心，唔係中國啲企業擔心，係美國啲企業都擔心嘅。因為譬如話，我舉個好簡單嘅例，美國嘅企業就當蘋果公司咁啦，佢都有好多貨品喺中國製造，咁點計數咧？入口去到美國嘅時候，係咪都要加埋嗰15%先至買得咧？咁係咧，咁。咁啊大件事啦，咁所以咧，其實過去呢日子咧，喺尋日港股跌就係跌呢樣嘢，但你話今日港股會唔會反彈翻曬？因為特朗普嘅言論咧，咁啊北約記者會都唔開啦，佢又話：，我講得太多啦，我就唔開。即係佢即係嗰種完全都即係估佢唔到嗰種作風咧，都繼續維持住。咁所以如果你話一句講曬咧，今日可能真係會有啲反彈，但係咧真係好似彭姐咁講，去到26000点啦，恆指啦，愛與痛嘅邊緣，應該怎樣挑選咧？我都會覺得今日就算彈都好啦，唔會彈得多嘅，極其量彈翻尋日所謂跌嘅一半。都已經係叫做交曬功課，因為個變數都仍然喺度。即係你話由現在到到15日，即係佢嘅言論可能就會少咁啲啦，喺公開場合，但係喺個 Twitter 度繼續都會發揮效果，每日都會有波幅。所以咧，唔好憧憬話真係咁快會傾得掂數，就真係會簽得妥協議，同埋真係簽嗰個首階段嘅協議係個內容係點樣咧？即係而家都有好大斟酌，係咪真係講得切15日之前咧更加有變數？所以咧，我都會覺得今日咧可能會少少淡，但唔好諗住話因為呢一個嘅緣故咧，個指數就會有機會啊止跌回升啊，顯著反彈啊，同埋日前連續幾日調整嘅阿里巴巴咧，我都預極其量真係叫做跌定今日啊，唔會再跌落去啦，調整咗幾日。亦都符合咗我上個星期嘅預測，就係話唔好諗住納入到去港股通就可以一路升到納入嗰日啦，冇可能噶，會回吐噶。咁呢個情況都亦都已經出現咗，阿里巴巴過咗幾日咧都連續咧出現一個幾顯著嘅回吐。 係咁啊！另外咧，翻到嚟我哋本地嘅經濟狀況咧，政府咧就公布咗呢個第四輪所謂嘅紓困措施啦。咁當中有好多啲方法啊，有啲嘅細節啊咁樣。咁當然大家就喺度諗咧。 咧，究竟咧呢啲咁嘅纾困措施，如果系放喺救市嗰方面，其实个力度或者个作用系有几多咧？好多人都系用有限呢两个字咯去评论噶啦。咁唔知阿 Dicky 又点睇咧？ 咁如果咁讲，我就整多两个字啦，甚为有限啦。即系讲到纾困呢家嘢，即系而家已经输到真系眼睛一只噶啦。咁就系面对个困局啦。咁你点样系真系所谓舒缓得到呢？嗱，真心讲啦，如果你话即系政府嘅纾困措施，同阿李嘉诚先生嘅纾困措施咧，后者嗰个立竿见影嘅即时嘅效果就系肯定咧就明显得多。人哋起码快靓正先啊嘛，即系得就得，唔得就冇计啦吓，因为都好多人申请，但系得嘅咧就即刻有。咁所以你话系咪即系小恩小惠？我都唔敢讲啦。不过即系总系总的来说就好过冇，但系即系如果你话我系开食肆嘅，我而家已经就嚟执笠啦。你即系你免我排污费，其实都帮助唔系好大，因为即系即时嗰个嘅效果唔系咁明显咯。咁但系你话喂咁好唔好？咁总好过冇嘅。咁但系我谂你问所有啲商户，尤其是系水深火热嗰啲零售啊、餐饮业啊，咁佢哋都系话吓。好過冇囉，不過等唔等到都成問題囉，即係呢個就會係一個好現實嘅一個嘅判斷。咁但係你話對於金融市場，對於香港經濟會唔會有一個即係憧憬啊、改善呢？即係你話呢啲電費補貼啊、即係差餉啊，都係嗰句捱到出年啊，咁啊先至算啦。咁喺而家呢一秒鐘，即係都係相當困難㗎啦。不過希望就在明天啦，即係希望你話即係成個社會嘅即係話氣氛又好，所謂嘅政治嘅呢啲不明朗因素也好，希望都會過去的咯，只可以咁樣憧憬咯。 係咁啊，如果係睇翻呢一個嘅即係經濟嗰個嘅紓困措施咧，你仲要過埋咧有一啲係要過立法會嘅財委會嘅，即係如果依家咁樣嘅政治狀況底下咧，大家都有陣時都打定輸數啊嚇，即係唔到啲議員話係咪拉布啦？當你仲要過呢個會議嘅時候，过得嚟咧，都真系好似 Dicky 所讲咧，嗰间咧食肆都真系 唔知仲喺唔喺度 啦。 咪就系咯，排污费一个好客观嘅现况出嚟。 排污费俾我都冇用啦，我都冇开过水洗碗， 咪就系咯。 冇人嚟嗰啲即系工业噶啦，商业嘅啦吓，呢个明显啊。但系问题系都系嗰句咯，即系我挨到等你嗰个补贴啊，我都真系唔知已经可能执咗粒啦。 好啦，咁我哋唯有即系咬住牙关就即系再挨多阵，睇下到唔到啦。嗰啲嘅纾困吓， 我宁愿望天打卦，希望李嘉诚先生即系再加码咁啊，我谂嗰个纾困啊，会可能系嚟得立竿见影快好多咯。 好，咁啊，今日时间关系啊，同阿 Dicky 咧倾到呢度先，我哋明天咧再通话。好，多谢你，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本港未来两三日天气寒冷。天文台表示，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气温大约17度，日间逐渐转冷，市区晚上将会降至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寒冷的天气会持续至星期日，下星期一气温略为回升。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开放共18间临时避寒中心。中心在寒冷天气警告日间生效期间会继续开放。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伦敦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度谈及美中贸易谈判。特朗普表示，同中国之间的贸易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他将会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表示，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存在安全风险。他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领袖会面之后，这些国家都表示不会选用华为的设备。特朗普有关美中贸易言论的立场明显较昨日软化。特朗普昨日表示，未有为达成协议设定期限，又指倾向在明年11月总统大选之后才达成协议。另外，彭博新闻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美两国距离就首阶段贸易协议取消关税的规模达成共识已经越来越近。美方仍然预期在今个月15号提供对中国货加征的关税之前，和中方达成首阶段协议。目前谈判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及确实的关税削减幅度。欧洲最大电信公司德国电信宣布，已经暂停所有 5G 网络设备采购交易，等待德国政府讨论会不会基于安全理由而禁止由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购买零件。德国电信回复路透社查询的时候表示，鉴于目前的不明朗政治形势，公司未有同任何的供应商签订 5G 合同。正在英国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为是一个安全隐患和威胁。英国首相约翰逊表明，保持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北约峰会发表的宣言指，将会继续为保障网络安全和能源安全采取措施，以及包括 5G 在内的通讯系统可靠和安全。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弹劾特朗普展开首场公听会，邀请四个法律专家作证。评论由情报委员会通过的调查报告是不是有足够理据，由正式向特朗普进行弹劾。其中三个专家都认为特朗普滥用总统权力或者需要问责。当中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费尔德曼作证的时候形容，证人证供和证据都显示特朗普的行为明显符合宪法中适用于弹劾总统的条款。他指出，特朗普冻结乌克兰军事援助的行为是滥用总统权力，令到自己获得政治利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9点，升1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73美元，卖出1476.0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4，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51，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08。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气温大约16度，日间天气转冷，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12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寒冷，风势颇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九龙货仓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九龙货仓慢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啫。咁另外啦，由于要设立临时嘅交通灯啦，近住窝打老道同弥敦道交界的快线啦，来回方向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排到窝打老道；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挤塞，龙尾排到亚皆老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素不穩，令到本港經濟持續低迷。咁政府尋日咧再推出係涉及超過40亿元嘅第四輪紓困措施，咁重點係支援非住宅用戶，減輕咧企業經濟負擔，以免就業情況惡化。咁當中咧最大筆嘅係23亿元嘅款項咧，就係用響協助支援非住宅用戶繳交電費。又会容许市民申请分期缴交利得税、薪俸税以及系个人入息课税。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强调，面对本港经济下行，咁虽然啊，预计未来这个政府咧将会出现赤字啊喺来年，但系政府未来仍然系会就住经济环境咧推出纾困措施嘅。咁自上一轮咧纾困措施之后咧，相隔一个多月咧，政府寻日系再公布新一轮涉及咧系40亿元开支嘅撑企业保就业措施嘅，咁啊涉及咧有成九个范畴咁多嘅吓。咁对于政府呢一次咧再推出纾困措施咧，受社会事件影响较多嘅饮食界就认为咧，措施嘅资助额不高。对食肆的帮助呢不到肉，未有协助业界解决租金和员工薪金问题，希望政府呢是尽快平息风波，就刺激市民消费，以解决业界现时面对的困局的。这个来自今日呢星岛日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睇一睇明报嘅报道咧，就系讲到咧，今年咧呢个商场圣诞装饰大减啊，咁啊亦都有商场咧 ，IFC 咧系砌完之后咧都拆翻，咁啊讲到啦，圣诞节咧就系消费嘅黄金档期啦。以往十一月开始咧，商场嘅圣诞大型布置咧都会陆续登场嘅，不过今年咧多个大型商场至今仍然系空荡荡嘅，欠缺咗节日气氛。综合咗多个熟悉商场嘅人咧，就指出啦，唔少商场咧今年嘅圣诞装饰预算都减咗，加上咧反修例风波咧，令到商场担心最终咧系会出事啊！尤其咧就系又一成圣诞树上个月咧被投掷汽油弹起火之后咧，各个商场嘅装饰咧都缩水，甚至乎咧系取消摆放、寄仓暂存啦。咁啊，讲一讲啦，咁啊，记者咧都到访咗多个以往有大型圣诞装饰嘅商场啦。咁啊，記者就提到啦，部分嘅商場咁啊，例如好似 APM 啊、新城市廣場咧，都只係喺圍欄嘅玻璃咧貼上聖誕嘅貼紙，後者咧就更加係咧，記者見到咧反修例嘅文宣咧就更遠較聖誕裝飾係多嘅。咁而兩個商場所屬嘅新鴻基地產發言人咧就回覆話啦，旗下嘅商場咧今年都會繼續安排適切嘅節日推廣活動，不過咧就係因為想保障顧客、租户同埋員工安全嘅大前提之下咧。今年的圣诞布置就会稍作调整了。咁而其他商场啦，好似大家咧，好多人都会去呢个尖沙咀嘅海港城对出啦，每年都会有呢一个嘅装饰咧，都系个打卡点嚟噶。咁不过咧，今年咧至今咧都仍然系空荡荡嘅。咁据了解啦，又一城商场嘅中庭位置巨型圣诞树咧，上个月咧就系连三日咧，一连三日啦，就俾示威者咧就纵火焚烧之后咧，就吓怕咗一众嘅地产商。有部分商场嘅圣诞装饰咧已经制造，并且咧本身是准备组装的都要刹停，全仓是摆住在这里先的，未知道呢会不会可以留待明年使用。另外也有部分的商场考虑明年一月的新春呢都会不会摆放装饰呢，这个都仍然是考虑之列的。这个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这个过去的周末呢自己都有去了不同的商场彭仔自己。我观察呢都是有一些呢真的在社会运动举行得比较密的。一啲嘅地區，譬如尖沙咀區咧，嗰個商場我見到佢有聖誕裝飾嘅，都整咗嘅。不過咧就比起往年嚟講咧，就冇咁鋪天蓋地咯，即係可能集中喺某一兩個中庭位咧就做咗就算啦。就而即係鋪天蓋地式嘅，即係喺啲扶手欄杆啊，或者係一路蹦牆一路延續成個商場嘅嗰啲位置咧，佢唔會有一啲嘅聖誕裝飾咧係連綿不絕咁樣嗰種咯。但反而咧，去到另外一個係喺西九龍嘅，即係比較係自己 位處一角嘅一個大商場咧，嗰、個咧佢就做翻咧差唔多係鋪天蓋地啦，跟住有同啲店員傾下偈噶，因為佢哋深信咧佢哋嗰個位置係比較咧係獨特啲咧，過去日子都冇乜人搞過，咁所以唔知係咪基於咁咧，佢哋嗰個裝飾係一如以往咁咯。啊，即系各有不同嘅处理啊！ 留意住啦吓，好咁啊，跟住再睇埋《苹果日报》，咁啊讲到咧就37岁以上持有 BNO 或者咧就系重获居英权嘅题目噶吓，咁啊内文亦都讲到啊，英国人权组织香港观察 Hong Kong Watch 喺 Facebook 专页透露啦，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即系 BNO 嘅平权之路出现突破，咁啊声称留意到有报告指出咧，二战之后至到1982年出生嘅人曾经拥有英国及殖民地公民，即系英文。簡稱 CUKC 身份的 BNO 持有人或者可以用就是這個身份重新享有居英權，未來相關 BNO 持有人更新護照的時間可以重新獲得就是剛才所說的 CUKC 即是英國及殖民地公民身份的全部權利。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平權運動發起人之一的叫做 Samson 表示，有關方案仍然未落實時間表，預計就是英國大選之後才會比較明朗，亦都直言未完全就解決所有 BNO 持有人的居英權問題，但是總算解決了就是一大部分，是踏出重要的一步。根據現行的做法， BNO 身份並沒有就是賦予持有人居英以及就在英國工作的權利，但是最早在殖民地的香港人咧就係擁有咧就係頭先所講嘅 CUKC 身份啦，可以咧就享有自由出境或者咧就係居英權利，咁啊同一般嘅英籍人士咧係冇分別噶。咁但係由於大量嚟自殖民地嘅人咧就湧到入去英國定居啊，咁所以先後出現咗咧就好多解決移民潮嘅問題，令到咧就係法例咧就不斷被改動。咁啊而家咧就話到啦 ，CUKC 咧就係呢一個身份就是英國公民只是在於自己、配偶、父母或者祖父母同英國或者其外島有關係的人持有呢一個居英權，直接令到部分英國國民咧可能就會有呢一個嘅優惠啊，甚至乎咧就可以得到呢個英國住宿嘅工作嘅權利啦。咁到底係咪真嘅咧？咁啊見到有香港監察嘅 Facebook 啊喺上邊發表呢個消息嘅時間咧，原本係用will 將會呢個字嘅，不過睇到佢哋後期咧修訂為咧就係 maybe 咁樣，即係可能咁啊，即係事態都有待跟進啦。 即係從佢個字眼嘅應用 開頭咧就好肯定， 係咯，好似冇咁肯定啊嘛。 轉下轉下就又唔係好肯定。大家留意住啦，睇下有咩事态进展。 使乜就系睇咩 if 会啦。 系啦。 啊，唔该晒小白啊。正话嗰个边张报纸啊？ 苹果日报嚟嘅。 哦，好，跟住咧转睇下我呢一份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啦，就同咧交通有关嘅一啲消息啊，就话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咧，寻日发表报告，就对运房局以及系运输署响泊车位方面的規劃不足，表示極度遺憾，並且認為不可接受的。帳委會、學者、車會都建議政府放寬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就以增加車位供應。帳委會昨日就透過報告就批評運房局以及運輸署在泊車位問題上是短視，未有作出適當規劃和管理，對此是表示極度遺憾，並且指情況是不可接受。主席石禮謙就指出，部分政府部門未有從審計報告中學習，亦都未能善用資源，希望其他部門引以為鑑的。啊，揸車的小白同阿 O 唔知即係同唔同意呢個車位嘅問題咧？泊車位 我梗係覺得非常不足啦。 啊，咁啊嗱，因為呢個報告有講啦，即係話呢個政府部門啊，即係應該係要從審計報告中學習啦，點樣善用資源啦，即係整多啲泊車位或者係做好呢個泊車位空間咯，嗬。香港電台都係政府部門喎， 係啊， 我哋嘅停車泊位方面或規劃得好冇啊？ 我覺得算係好好噶啦，即係比出邊其他地方，我哋嘅車位都已經多好多噶啦。 你係持份者、既得利益者，你梗係咁講啦。嗱，睇下運房局同埋運輸署點回應先嚇。嗱，人家回應就咁講嘅， 会积极跟进同埋落实将委会嘅各项建议，以改善公众泊车位嘅规划。哦，唔关呢度事，原来系公众泊车位嘅规划、供应同管理嘅。好，唔该晒。呢个嚟自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 好啦，睇一睇咧，信报嘅报道咧就讲到香港航空啊，咁佢就话啦，有初步符规定嘅注资方案，钉牌最后倒数，预告今日咧就会发11月嘅薪金啦。香港航空因为财政的状况迅速恶化而面临被钉牌的危机。港航的主席侯伟就昨日向员工发出了内部通告，指公司的股东和管理层重现空运牌照局对港航附加的新条件，经过紧急的磋商之后，已经初步形成了满足规管要求的资金注入方案。员工在11月的薪金就会在今日即5号就发放的了。资金到账之后，各项的服务可不可以回复正常呢，就真的要再拭目以待了。不过空运牌照局就说了，截至昨日为止就未有收到香港航空就住牌照被附加的两项新条件的回复的。咁啊，讲一讲嗰啲员工嘅影响啦。工联会咧同埋民航工会咧都表示话咧，其实六成嘅港航员工咧已经系收到咗11月嘅薪金噶啦。大部分人咧都希望公司咧能够渡过难关，士气咧系未算太低落嘅。不过咧，如果港航被钉牌咧，估计会牵涉6000多名嘅雇员生计。当中有3000人就是直接受聘的员工，而其余大概3000人就是为港航所收购公司的人员来的，受影响的人都挺多的，所以认为当局必须要慎重处理。工联会和民航工会都希望政府可以弹性处理12月7号的限期，认为考虑港航财政状况，现金流是不是稳固固然重要，不过也要顾及员工的工作保障。咁呢一个咧就嚟自信报嘅报道。 好，再睇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冬季服务咧嘅高峰期啊，咁啊就系讲紧呢个医院啊，公立医院嘅病床使用率咧亦都见到紧张。咁啊喺今个星期二三号嘅时间，有10间嘅公立医院嘅内科病房咧系逼爆噶，占咗咧就系整体啊占用率高达103%。咁啊，明爱医院更加咧就系超收20%嘅病人。咁啊，话到虽然农历嘅24节气当中嘅大雪啊，咁啊今个星期六先至嚟临啦。咁但系天文台咧，昨天早上已经录得市区最低的气温是 13.9 度。天文台助理台长郑楚明昨天也指出，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今天也会抵达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会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风势也会增强。预计本港今天的气温会显著下降，日间市区的气温会较昨天下跌大概6度，平均气温是14度。晚间市区的气温会进一步下跌去到最低的12度，新界北区会再低多一两度。他说到今天风大有雨，感觉咧会冻好多。提醒市民咧就要留意住咧，就近日啊日夜温差较大，咁啊千祈就冇谂住咧就即系日头嘅时候啊暖暖地，其实夜晚嘅时候又会冻翻啦。其实近呢几日天气转凉啦，一线通平安中求助数字由平日大概2000宗啊，喺过去两日增加去到咧2400宗，增幅咧系20%噶。唔少嘅长者都觉得咧就系呼吸困难啦、气促等等，当中120个人咧系需要入医院噶。佢哋话到即使天气未达到寒冷嘅水平，但是温度突然转变都会令到长者不舒服的。呼吁长者应该就摄取热量较高的食物，以及注意保暖，补充足够的水分，确保头部、颈和手部温暖，要留意住空气流通。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梁冠业 Kelvin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睇返呢市况方面呢，形势呢又开始转差喇喎。今日市方面你点睇呢？ 係，咁你港股就跌咗几日啦，咁就但係隔夜就見到美股係好翻啲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今日都可能會有個輕微嘅反彈嘅。咁主要嚟講就近期嚟講都見到，其實你話出邊個基本因素，我就覺得係冇乜改變嘅，即係除咗即係而家基本上仲係好似今年大部分時間咁，即係都係消息主導。咁近呢兩日都係可能話個中美貿易個談判可能個氣氛轉差，咁所以就係啦，導致到個大市就有個回調啦。咁尋日就開始見到就係有吹風話可能係好翻啲，即係都係傾緊嘅，咁所以就 見到美股隔夜上升，咁所以港股我哋覺得今日都應該會升翻啲嘅。始終就係你話近排呢個即係呢方面嘅消息都係比較多變啦，咁所以都係我哋覺得都唔會話真係升得太多嘅。咁同埋都大家都可能關心緊，就緊15号、16号嗰陣時會唔會真係加徵個關税咧？咁呢個都係要留意翻。但我哋就偏向覺得都可能到時到後就可能會話有啲嘢傾得成，咁、那個關税就會推遲嘅。呢個係我哋諗法。咁同埋我哋覺得年尾都可能會有少少储仓粉饰效应，所以我哋觉得个市都可能会慢慢上翻去，可能27000左右嘅水平 嘅。咁个股方面今日抽只相对强势少少啦嘅，亦都系话题股份啊，阿里巴巴出嚟讲下，阿里你点睇咧？中长线？ 中长线我哋就觉得系 OK 嘅，咁因为你始终就系即系阿里，你见到其实个业绩一路都系做得唔错啦。咁中国对于即系呢个商贸啊，咁呢？即係個 e-commerce 呢邊都其實係個需求都係比較大嘅，估值上咁亦都唔係話真係特別貴，雖然佢都唔係特別平，長線嚟講你話上到201咁，我覺得都會嘅，因為你港未上市咁就始終即係我覺得兩邊都會互相牽制，因為你睇咗上市咁多日，咁基本上就見到港股同埋美股個價即係都唔係話個差額即係爭太大嘅，即係互相套利個機會基本上暫時都唔係好見到有嘅。如果你話真係要睇翻阿里香港個價，就其實睇翻即係阿里美國個價個參考價值都係比較大嘅。預計今日嚟講，我哋覺得都可能係即係同個大市講，可能即係可能都會升翻少少，但係都唔會話真係話個反彈好大。但你話中長線嚟講，我哋覺得都係會慢慢咁上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 Kelvin， 拜拜。 OK， 唔該曬，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Hi， good morning 啊，欧同 Barbie，hello。 早晨，华梅姐。喂，华梅姐，你琴日咧即系教大家冚被嗰个方法咧， 有冇试下呢？ 喂，有、啊，连朱海婷都话 work 喎，佢短信我啦，叫我讲翻俾你听，话多谢你。 梗系啦，以朱海婷咧有美貌同智慧嘅时代女性嚟讲，佢、一听到我华梅咁样教，佢梗系会即刻试啦。 系啊，识得上床掀被冚，一定咁样冚啊，正所谓。 梗系啦，咁啊，好啦。大家咧，既然覺得我華梅講嘅嘢係啱聽嘅，我教多大家一樣嘢保暖嘅方法。因為咧，我哋咧，女士們咧有陣時要出席一啲嘅場合啦，可能會著得比較單薄啲啊，寒天底下嚇。咁、我哋會用乜嘢啊 ，Barbie？ 暖包 係啦，暖包啊，或者叫暖貼嚇、暖貼 ，OK 嚇。咁唔好讲错吓，嗱暖包暖贴，我哋咧会贴喺边度啊？俾着你啊 ，Barbie 吓， 我自己 你会贴喺边度啊？ 背脊噶， 系啊，唔知点解咧，好多人咧都会将个暖包咧贴喺呢一个嘅背脊啦，或者系背脊嘅腰部，喺腰间咁样。其实咧，原来暖包咧，你贴正啱嘅位置，可以让你咧保暖得嚟咧，又唔会嘥。低咗嗰啲暖包嘅功能，又唔使贴到周身都系，好似咧俾人打咗一身咁样啊！咁啊 ，O， 你觉得身体嘅部位贴边一度系会最暖呢？ 会唔会系贴条腰？我估系条腰或者背脊。 头先咪讲咗咯，如果系啱嘅，我就话啱啦咁啦。 哦，错啦，咁我系 Barbie， 你估唔估啊？ 唔好估啦，估你冇时间噶啦。正確呢，其實呢，如果你要貼暖包呢，貼喺個腹部。係、啦，腹部咁樣保暖嘅效果呢係更好㗎。晨光第一線，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暖包贴得啱，好过俾人冷。 阿 O 嘅 hashtag 咧就系、暖包贴腹部啊，心口都唔怕露啊。 方向近住北界山花园一段啦，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喺慢线嘅，比较挤塞啦。青朗公路去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绮联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青朗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绮联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过咗呢段路啦，前面嘅交通咧就正常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较早前啦，近住九龙货仓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嘅，咁但系而家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啦，又系有坏车阻路。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另外由于要设立临时嘅交通灯啦，咁而家近住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快线啦来回方向咧都系封闭噶，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快线来回方向封闭，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喺窝打路，龙尾喺亚街路街啊，龙尾亚街路街，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窝打路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噶，咁就系受封路影响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由于将军澳道嘅支路落翻去观塘道挤塞啊，咁所以车龙咧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海丽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19年9月28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63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方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9:08，啱啱好。好啦，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齐晒人啦，有阿 O 啦， 早晨， 小白， 早晨， 有 Barbie， 早晨， 同埋有我彭仔响树。今天咧，我哋需唔需要呼吁下听众朋友继续咧系打电话嚟预约一下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小白， 打嚟预约都好、啊。咁我哋下个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即系12月11日和12日咧啊，都有个期俾大家。 嗯，十二月十二号几好记喎，嗬， 一二一二啊，系啊，结婚系呢啲时间啊，结婚 点解嘅？ 唔知啊， 兩個撞啊嘛， 唔係一二一三嗰啲好啲啊？ 唔係隨時二記嗰啲就得噶啦，因為二記咧，貨老公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嚟嘅，成日都唔記得咗咁啊，扭耳仔啊嘛。 哇，係有啲咁嘅老公噶， 公家一定有嘅，咩人都有啊嘛，呢個世界一樣米養百樣人啊嘛，行業行業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老婆都可能會有嘅啲咁嘅人啊。 喂，咁啊講開 打電話嚟嘅話就打1872388 1872388啦嚇，咁我哋就如果見有電話。我哋就接通一下，睇下登记一番，睇下佢哋会嗱拣个咩容易记啊，定系难记嘅日子做点唱啦吓。唔该，小白。 星期四咧就有啲创业嘢，不过讲创业嘢之前咧，想介绍下今日嘅呢一位嘉宾咧，系公展小姐嚟嘅，哇，四料冠军啊， 公展会小姐，我净系识一个嘅咋， 系边个啊？ 咪张智霖嘅妈妈咯， 系啊， 女慧仪，我识佢，佢唔识我啦。 吕慧仪都是公展小姐嚟噶，系啊，长脚蟹咁啊。今日请你嘅嘉宾咧系苏慧欣咁样。不过咧，讲开公展会咧， 佢做生意嘅咩？ 系啊，有啲美容嘢啊，系啊，美容嗰啲面膜嗰啲咧，你哋都可能会见过佢。 怪不得佢喺宣传歌嘅时候 都 会 带啲面膜上嚟， 敷住块面膜咁样做访问咁样。 反而咧，想讲下呢个公展会。喂，原来咧10月10日啊，即系下个礼拜就启动。噶啦，开始啦，系啊，唔系仲有系开始新嘅公展会 啊，咩都可以冇噶嘛，而家 哦，有 金曲可以冇啊， 系 啊，其实就唔系冇嘅，系有 的有的有的，我哋照翻就系我哋照有呢个节目嘅，不过就可能唔系以一个音乐会形式啦， 系啊系啊，所以奖系有嘅， 系啦，喂，今次咧仲会减价添，益下街坊，平时咧啲入场费系12元啦，依家8元鸡啫，系啦，8元鸡， 好心就唔好收入场费啦， 破底价，咁可能 一个几毫， 咁可能咧就系收咗入场费， 咁样嘅时势啊，咪鬼收啦，真系啊！ 系啊，我都系咁认同嘅。不过有得减都好过冇得减咁样。 厂商会搞噶嘛？ 系嘅，好似系。 系即系反正都搞啦。打一阵又预惊人哋嚟搞事嘅时候咧，就血本无归啦。咁何必仲收呢个入场费咧？ 咁都个展期都长。10日玩到31日嘅，10日玩到31日嘅。咁原先咧24日噶，咁最后咧就决定减。 系啊，我知啊，减两日， 减两日啊， 唔知咩咁。咁緊要啊，係減兩日咁大把， 可能由12元減到4元，個減幅都好多，又係咁咯。 即係唔明啲，咁係做生意啊，梗係精明過我嘅，佢哋識計條數， 應該有計算過啦。 唔係我俾人打， 咁唔會嘅。咁大家享受下啦，咁啊入去喺呢個公展會買下平嘢啦，啊補給下啦。 其实个主题系讲咩？你想？ 冇啊，纯粹话呢、這个话咁啱有呢个公展小姐，即系大家都好少提啊，好似比较老派啲啊嘛。佢又系公展小姐。 但系今天星期四，你应该系 创业 嘅朋友。 系啦，佢阿苏慧欣咧就系除咗系公展小姐之外咧，佢自己都有啲创业嘅心得。特别咧，今日嘅朝头早咧，我喺较早嘅时间咪讲咗今年年度嘅一啲 hashtag 嘅咁样。咁原来咧网络上边咧用啱 hashtag 咧可以帮助到你咧喺线上线下，即系喺 O to O 嘅年代咧，都真系可以咧做多啲销售嘅话，系啊，有啲小 tips 咧可以醒下咁多位咧，即系想喺网络上边嘅初创者嘅，听下。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啊，创业 O to O， 阿 O 揾嚟咧一位靓女啊，苏慧欣你好、啊、 ，Hello 你好阿 O， 系啊， 上你节目啊， 喂我都好开心啊，因为你都系一个 O 嚟嘅，你叫 Ophelia 啊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细个嗰阵时咧，啲朋友成日改我个名叫 O 姐咯。 讲下你呢个创业 O to O 先咁样啊，我知道你有自己嘅美容生意系咪啊？ 咁我系会帮公司咧拍一个叫网上。嘅一啲短片啦，咁嗰啲短片咧，佢就會擺喺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嗰度咧 loop 嘅。咁當啲朋友仔或者一啲有興趣嘅朋友見到，就會喺網上落單咯。咁就會 direct 咗一條 link 去我哋本身一個百貨公司網上百貨公司嘅地方。 係，喂，我又想問多啲啊，呢個即係叫做線上線下咁樣去做一個銷售嘅喎。點解你會涉獵到喂公司銷售呢 part 都關你事咧？咁樣究竟係點嘅一回事咧？其實 主要係幫助公司揾多啲客翻嚟啦，咁如果公司本身佢喺嗰一部分美容部分嗰边做得好嘅话，对于我哋娱乐呢边都会更加好啦，咁就会取得双赢啦。 你知依家譬 譬如 YouTube 啊，或者成啊個影響力都好大啦，咁樣即係或者內地咁樣小紅書啊嗰啲，可能哇有好多即係 so call 主播咁樣，可能就係拍嗰啲頭先我講嗰啲平台已經哇可以致富啦，已經係一個職業啦咁樣，有冇諗過呢一樣嘢㗎？ 其實都有嘅，因為我有很多朋友都做緊網紅呢一樣嘢啦，或者將啲產品 舊一代嘅人咧會聽到，喂咩叫網紅啫？即係你係咁以影下相啊，係咁以拍下片，跟住就可以已經夠你糊口或者賺大錢。咁我深信唔係咁樣嘅，即係深信背後都要付出。即係所以我用主播係會好啲，除非你去到范冰冰咁嘅級數，你喺小紅書講嘢。咁但係范冰冰佢都用咗好多嘅努力去拍戲，跟住先有依家嘅名氣啦，係咪先？咁我絕對唔相信一個人係無啦啦會紅咗嘅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用主播呢個字，大家會明白多啲啊。特別係透過收音機咧，如果咪啲老一輩嘅人咧聽到，喂網紅咩叫網紅？且佢無啦啦擺啲相上網，佢紅咗咯，跟住就唔使做了咁样，咁呢啲系传说同埋童话嚟噶嘛，根本冇可能喺现实发生咯。我觉得系咪先？ 都系嘅。所以嗱，好多主播咧，最紧要佢哋系够特别。 嗯， 你唔好谂住就咁出张相，撮个样咧就摆上网， 系 会好多人中意。 系咯，所以等于你 讲嘢好紧要。 系啊，等于你去拍片去做一啲 product shot 嘅时候，或者介绍一啲 product， 你自己都起码用过，跟住你头先讲紧某一啲嘅产品嘅一啲成分，你都起码 up 到出嚟啊，系咪先？咁如果你当你 up 都 up 唔到咁，人哋点会相信你啫？同埋有啲人讲嘢咧，个说服能力好强噶嘛。咁呢啲绝对系需要 practice 嘅嘢嚟噶。你嘅信心、你嘅自信、你对住镜头，即系成日话用内地嘅俗语，你哪里来的自信啊？即系点解我要睇你啊？唔睇另一个人啊？咁样嗰啲全部都系有计算或者有盘算喺当中咯。 我相信啊，即系因为 everything comes with a package 嘛。 嗯、 所以其实嗰啲主播咧，佢哋真系谂好晒、度晒桥、写好晒个 script， 可能真系喺未喺镜头录影之前，佢哋练习过好多次，谂下点样去讲说话，令到件事啲人会吸引到嚟买。 嗯， 同埋佢哋咧，即系出 post 个字眼都。好紧要， 系咪啊？ 即系我以前 喂嗱，呢个咧又可以讨论一下啦。即系嗱，你自己做到哇，即系销售嘅前线咁样啦。咁啊，真系可以了解翻，喂，究竟用啲咩 hashtag 会多人睇啊？咁样或者叫做几时 po 片或者 po 相又会多啲 kick rate 啊？咁样呢啲。你自己嘅感受又好，有冇啲可以同我哋分享？好實踐嘅。 好，首先啦 ，Instagram 同 Facebook 咧，佢哋咧有一個廣告欄噶嘛，咁其實好多嘅主播咧都會善用嗰個廣告欄。 係。 咁你喺揀選嘅區域嗰度已經好緊要啦。 哦。 咁你揀選當然係中港台咁樣啦。 係係。 跟住你再去到咧就係嗰啲 hashtag 啦，同埋個範疇咧，你都需要揾翻一啲相關美容嘅字眼，可能嗰個產品有幹細胞嘅，咁你要搭整翻幹細胞，或者佢有綠性態嘅，咁你要整翻綠性態呢個美容成分，美容成分啦。咁所以其實每一個 hashtag 都好緊要咯。再加埋咧喺賣廣告或者係你出 post 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即係咁耐以嚟咧，我覺得6:00至到9:00，即係或者10:00呢段時間最好嘅。點解咧？因為大家放工啦嘛，放工有啲咩好做啊？ 就係上網做 looping 睇下啲嘢咁樣係嘛 ？OK， 喂，呢啲都係你過往嗰幾個月儲翻嚟一啲心得，定還是有高人傳授、高人指點啊？ 其實都有個朋友係做開主播嘅，佢、 嗯、 就係真係一個都幾紅嘅一個 網紅係嘛？ 網紅，但係就冇開名，因為佢未必中意我咁樣講佢個名出嚟。咁佢就教我點樣去 handle 呢件事，同埋叫我哇你。朝頭早起身出 post， 邊有人睇㗎咁樣？佢話你真係等6:00至10:00先出啦咁樣，同埋日子都好緊要，即係你喺乜嘢時間、咩日子出都會好影響 你。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下咧。 咁其實有時你放工禮拜五夜晚6:00至10:00係最佳嘅時間嚟、 哦， 因為大家都好 relax 啊，覺得啊，終於 終於收工 啦， 係啊，Happy Friday 咁樣係嘛 ？Happy Friday 啦、 okay。咁呢個都緊要，特別係做一啲美容 product 啦，咁你谂下朝头早礼拜一咁样，你都唔会想买嘢啦，亦都冇想叫做护肤嘅冲动啦。但系到礼拜四、礼拜五啊，个人都开始放松落嚟啦。咁啊，迎接都系 weekend 啦，即系礼拜六、礼拜日啦。咁啊，喂，就算买咗支精华，你礼拜六日都可以即刻用啊嘛。你礼拜一买咗咧，可能你翻到屋企已经劲攰啦，根本就冇心机啊，又要整啲乜，又要整啲乜咁样。咁即系护肤美容都真系要花时间嘅，我都深信咁样，特别系女性咁，所以。 以即係當有時間嘅時候就做多啲呢啲修護嘅工程啦，咁都係緊要啊嚇。近排咧就收到一首咧好聽嘅作品，名字叫做《一馬平川》咁啊。呢個時間我哋都聽下你首新作品啦，好唔好啊？ 好啊， 好 ，thank you。 顺流枯叶引来蜻蜓，继而安睡慰藉心灵。逆流风浪拒绝安宁，为向世界引证。碰见梦外一棵树，变了日后书本或默默无言，为了造化就作用变换，期盼现实天空下骏马自在飞奔往某平原，太快结局可喜沉闷，我听说活着是有点苦痛，若有挫折就学习要怎么去觅幸福，活着是应对世界变动，我确信活着是要一点用，若奋斗过就渐渐看得广阔，为何多活着是要对世界有梦，一生人的冲动因追求的风，转角路上街灯下看戏，却内纱窗外满是人，顺应大气候化做泡沫，期盼现实天空下骏马自在飞奔往某平原，太快结局何其沉闷，顺流枯叶引来蜻蜓，继而安睡慰藉心灵，逆流风浪拒绝安宁，为向世界引证，我听说活着是有点苦痛，若有挫折就学习要怎么去觅幸福，活着是应对世界变动，跌倒只珍惜我，撑起记得怎过，高低每一次没错过，我听说活着是有点苦痛，若有挫折就学习要怎么去觅幸福，活着是不可爱上满足，我确信活着是多么怯弱，若奋斗过就渐渐天空广阔，为何多活着是要对世界有梦，一生人的冲动因追求 神光追踪三十一， 港台电视三十一今天晚上的节目就交给刘畅来解说一下先。早晨啊，畅，系。哇，系好细声，我系咪揿错嘢咧？ 哇，咁我大嗌一声试下先。 喂 喂，早晨啦，各位， 听到晒啊！ 好啊， 今晚有咩节目啊？介绍啊， 等我大声啲同 有冇啲咩节目好听啊？好睇得过啊？好睇一定会啦，好听得过诶二台嘅节目咧？ 啊，我谂平分春色，大家都 咁好难拣喎。 系啊， 讲嚟听下啦，要。 哇，嗱，今晚咧，首先先介绍八点钟以事论事。 系。 咁啊，区选过后啦，大家都知道个结果系点样噶啦。咁、啊，建制派咧有好多区咧都失利啊。 系。 咁究竟咧，即系佢哋有好多原本有好多议席噶嘛？咁佢哋而家損失咗咁多議席，會唔會影響出年立法會選舉嘅部署呢？ 我梗會 係啦，係啦。咁點樣影響法呢？又今晚呢個議事論事就會深入啲咁講嘅。 哦，係啊，即係你議事論事今晚八點。 係啦，咁佢另外咧、議事論事佢仲有一個環節就係講有近期咧有好多衝突噶嘛。 嚇、 咁有唔同嘅角色咧就介入呢啲衝突嘅，其中有一個角色就係社工。社工咁社工其实佢工作不嬲都系调停冲突噶嘛， 系 啊，但系而家好多社工咧就喺冲突事件里边俾人拉咗， 系 俾人检控咗。咁究竟即系呢个警民关系咁紧张气氛底下咧，嗰啲社工喺呢啲抗争现场点样保障自己咧？ 系啊，不过呢种角色又真系其实都。见惯见熟噶啦，我有阵时睇啊，啲戏剧啊，入边做和事佬嗰个，通常会俾人话做嫁娘打佢咁样噶嘛， 系咯， 咁所以而家系俾人拉咗， 系啦， 几符合剧情发展啦、 啊。之后呢篇剧可能要改一改点样写法啦。 啊，呢个讲笑咋， 系啦，咁 现实就睇呢一个议事论事。 议事论事，今晚八点钟，好啦，咁啊接住咧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啊，今晚就同大家讲食同埋瞓嘅。 吓、啊、咁特别，食同瞓都要你讲， 食同瞓都要讲啊！有啲特别嘢嘅，嗱，讲咗食先啦。 系 咁啊，香港人咧好中意打边炉噶嘛。 哦，系啊， 系啊，咁啊，系啦，火锅，咁嗰啲汤底啊，五花八门，乜嘢都有噶嘛。 啊哈， 咁啊，即系近年啊，兴起药膳汤底啊。 哦，系，咁啲有啲药材咁样 啦，冇错啦， 以为咁样有益啊？ 系咁，就系可能真系有益噶喎。咁啊，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药膳汤底嗱，唔同人嘅体质咧，根据中医又唔同，适合唔适合噶嘛？ 哦，即系今晚呢个真系纯系讲下饮食上面嘅保健啊， 冇错啦， 等等嘅嘢吓， 冇错啦， 就唔系、 這個、 就唔系话踢爆佢嗰啲假嘅，唔系呢一个方向啊， 唔系嘅，唔系嘅，系真系讲下啲乜嘢食疗嘅， 系好认识认识， 系啦，咁啊呢个食啦，咁啊瞓咯，瞓好特别，瞓咧就系其实讲催眠啊。 诶， 系啦， 催眠啊，另类治疗嚟嘅，有人形容， 冇错啊。嗱， 咁究竟系瞓定系治疗啊？ 冇错啦，好神秘啊，即系电影、小说嗰啲催眠师都好神秘噶嘛。 系咯， 咁原来即系今晚就真系揾咗啲催眠师上嚟去讲下催眠究竟作为一个治疗手段啊。佢有係點樣做法嘅呢、哦、可以幫到啲咩人嘅呢？ 我就記得呢，即係喺學習呢個廣播嘅工作方面呢，其中有一個唔係呀，有一個大忌呢是不可以在广播中进行的，就是不可以在观众面前或者听众的耳朵，就是这个听着的时候做催眠的过程。即是你可以讲催眠这样东西是什么的背后的理念啊，或者他的历史啊什么，但你不可以在观众面前示范怎样催眠，就是说好，我们现在示范一次啦、啊、你现在是不可以的，这个是大忌的。 即是不可以抄着陀标出来在这里。 是啊，我记得是这样讲。讲嘅系唔可以做呢样嘢嘅。 咁如果讲嘢、 啊，如果今晚嗰个录影咗有咧，你好快啲同你嗰个监制讲声、哦，真系 我嗱嗱声走去食鸡嘅时间 先。嗱呢、這个真系唔讲得少啊！ 不如我睇下嗱，如果我睇睇下瞓着咗咧，咁就真系有啦。咁你等我报平安喎，彭爷。 咦？我哋今晚一齐金睛火眼睇睇， 系啦、 啊，港台电视31嘅晚上嘅日常 八 点 半， 听佢会唔会讲呢个催眠嘅时候示范埋吓？如果系咧，大件事啊，真系。 系啊，嗱，原来咧，我想补充一下呢、這个催眠咧，有一个我啱啱查到，有一个帮到一啲乜嘢唔同困扰嘅咧，啊，好得意喎！即系催眠嘅人，即系可能有啲失恋啊，有啲心事，有啲焦虑啊咁啦。啊，原来失眠嘅人都可以靠催眠去帮手嘅。 哦，即系可能揾翻佢嗰个潜意识，究竟最压根而令到你失眠嘅原因系乜嘢？ 咁但系其实催咗眠啦，我就唔使乜要去揾个原因咧，我都直接瞓咗。 我谂瞓觉同催眠系两回事啩？可能瞓觉咧，你瞓觉系让你成个人嘅脑袋休息，但你催眠嘅状况底下，你可能个脑一样不停咁运作，你等于冇瞓过。 系醒翻可能仲攰， 系啊，可能系咁。 开咗工噶嘛，其实 可能系咁啦， 系啊， 除非唔系嘅啫。 系啦， 好啦。 咁啊嗱嗱声讲埋啦，到咗去到又接住咯，九点半就有周游列车二啊， 系去到边啊啲车？ 去到台湾啦，今次 哦， 系啦，咁啊台湾佢 坐咩？ 呢个搭铁路噶嘛，佢呢个节目 系啊， 佢搭铁路去睇阿里山嘅日出啦，系啦，咁啊睇阿里山日出，其实睇日出啊，梗系半夜三更要起身噶啦，咁而家即系香港。啱啱翻咗風啊！朝早起身，我今朝都覺得辛苦。半夜三更要起身去睇阿里山日出。咁如果香港嘅觀眾有興趣睇呢個日出，先嚟睇咗呢個節目先啦。 哦，就唔使天空光爬起身啦。 係啦，係啦，係啦。 哇！喺呢個阿里山嘅日出啊，究竟係點樣嘅呢？ 係啦，咁啊，今晚各位觀眾可以留意一下呢個周遊列車二啊，九點半。 咁再夜啲有咩节目啊？ 再夜啲就睇新闻天地㗎喇喎，一齐睇。 哦，好，哦，即係呢个就真係要特别睇嘅，係。因为呢个就真係即时新闻嚟㗎喇。 係啦。 咁啊，今晚呢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让我哋嘅听众朋友呢睇下考虑会唔会转做呢一个嘅观众朋友啦。係 啦，观众听众都可以一齐嚟啊。 係啦，港台电视31啦，下今天嘅晚上嘅节目呢就係阿刘畅头先介绍嗰啲啦，我都会注意一下，究竟呢个港台电视31今晚嗰啲节目有冇阿畅讲得咁精彩先吓？ 有嘅，一定有嘅。 啊，咁好，我唯有咧请今晚咧8点开始甜淡情怀嘅各路主持咧，就再加码喺嗰个嘅歌曲选择上边， 系啊， 去 再丰富一 啲观众翻嚟， 系 去抢哦。 我哋良性竞争而家咩事啊？哦， 又开电视又开收音机咯， 系啊，一齐开啦，多谢刘畅，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昨日推出新一轮纾困措施，经济分析师罗家聪表示，纾困措施减免的水费和差饷等，并非商户最大的开支，很多措施只是延迟缴交费用。纾困措施总金额虽然庞大，但全港中小企摊分之后，每间所得的金额不多。罗家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商户难以预计社会事件完结时间，政府的措施未必能够扭转结业潮。又形容政府的做法不是对症下药，如果正式回应民间诉求，就可以避免巨额纾困措施。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香港出年经济会逐步复苏，罗家聪表示，专业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一定份额，有关业务不受社会冲突影响，而随着西方国家经济预测向好，亦都带动本港数据有所改善。警方凌晨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拘捕一个涉嫌危险驾驶和超速驾驶的司机。警方的隐形战车大约凌晨零时，在观塘绕道东行方向发现一架私家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胡乱切线，之后截停私家车，26岁司机被捕，获准保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伦敦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再度谈及美中贸易谈判。特朗普表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他会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表示，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存在安全风险。他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领袖会面之后，这些国家都表示不会选用华为的设备。特朗普有关美中贸易言论的立场明显较昨日软化。特朗普昨日表示，未有为达成协议设定期限，又指倾向在明年11月总统大选之后才达成协议。法国有示威者抗议政府改革退休制度，今日发起全国大罢工。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估计，全国90%的高铁列车将要停驶，停售今日至星期日共4日的列车车票，铁路交通都将受严重影响。近半数欧洲之星列车的班次取消，铁路公司已经租用巴士取代运载量最大的铁路线。不同行业都有从业员参与罢工，法国民航局表示，部分空管人员参与罢工，预计全国有20%航班取消。教育部长预料全国有超过50%教职员参与罢工。 首都巴黎有七成多教师罢工，只有三成学校能够正常上堂。巴黎出动6000个警察和宪兵维持治安。香榭丽舍大道、爱丽舍宫、巴黎圣母院等区域禁止黄背心示威者进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气温大约16度，日间天气转冷，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寒冷，风势颇大，天气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36点，升177点，总成交金额52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5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元，升1.4；阿里巴巴192.8，升3.8；友邦保险78.65，升1元；华能新能源系3元，跌1仙；中国平安89.35，升7毫；建设银行6.22，升5仙。汇丰控股57.2，升2毫；工商银行5.52，系升5仙；美团点评101.7，系升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4，加元1.319，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55，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6点，升157点。港金现价报137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75.62美元，卖出147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先同你讲港铁消息先啦。咁观塘线嘅彩虹站至到九龙湾站之间咧，架空电缆咧发现有外物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就系受影响嘅。咁但系啱啱收到最新嘅港铁消息咧，就系有关嘅事件咧就已经处理好啊，观塘线嘅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噶。咁就係有關較早前啦，話有外來物嘅彩虹站至九龍灣站啦。咁而家事件已經係啱啱處理好，觀塘線嘅列車服務咧都陸續回復正常噶。咁講翻受壞車影響啦，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東九龍政府合處對出咧快線，由於有壞車啦，咁影響到而家非常擠塞噶，排翻去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啦，龍尾去到環保大道迴旋處噶，就係、是、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東九龍政府合處對出快線有壞車阻路啦，咁影響到將軍澳道落翻去觀塘繞道咧就擠塞，咁自然影響埋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噶，而家排到去環保大道迴旋處。咁揸车朋友预翻时间啦，呢、這个时间车龙都几长噶。咁另外啦，青朗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二依联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青朗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二依联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由于要设立临时嘅交通灯，近住窝打老道弥敦道交界快线来回方向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啦、弥敦道交界一带咧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正常，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就正常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一段就车多，龙尾就接近联合道，太子道西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路明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训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翻到嚟朝早9:40嘅时间，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哇，直播室好啊，齐人啊，我哋又， 你咁快 Morning Call 嘅？ 啊，唔系。享乐时代， 兴奋得滞啊！佢系啊，杨子揸旗啊， 点会啊？有排未轮到我 啦。我想补充一句，我系彭仔啦。 早晨，早晨。 上星期咧，阿小伯介绍啊，唔系上星期，早两日就嗬。 介绍咩啊？ 早两日系要介绍我姐咧，我哋可能太兴奋啦，又或者系。我本人太興奮 了，你好開心啊！ 跟住我收到有我哋嘅同事之一咧，阿嘉明咧，聽一路聽住一路想打我， 佢同你講 咗真話咧。所以我唔出声了， 冇 冇冇， 短时间啫，短时间 系啦。 今日享乐时代应该系到 8点啊， 冇错冇错。 彭爷今日更加要继续出声啦， 唔系阵间又唔知边个话偏心啊？ 系、哦，做咩成日净系虾我啊？嗬 都要品评翻几句啊！等 Barbie 讲完之后，俾阿彭爷品评几句。不过 Barbie 讲咗先。 好， 嚟啦！ 咁啊，今日 网购系咪？ 系嘅，都算系嘅。但系我本身咧想买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唔系谂住网购噶，我系谂住搵人帮我买噶。 系 咁啊，因为试完咧上一次去日本嘅时候咧，其实咧之前几次去旅行咧都有发现咧，日本嘅酒店咧或者民宿咧有一部机咧个样咧好奇怪嘅。 嗯， 佢有少少似我哋传统嗰啲吸尘机，因为嗰部机咧嗱，你类似一个鞋盒咁大啦， 嗯， 好细部嘅啫。咁喺个鞋盒嘅正面上方咧就是、一个窿，咁你个感觉咧系似人哋啲吸尘机咧，会有个窿可以插嗰啲喉管落去吸尘嘅。咁、我初头就以为啊呢部唔系吸尘机咧，但系谂下又唔系好似咁。咁 望唔通系？ 诶唔系，咁望下佢上面嗰啲文字啦。你系咪想讲嘢？ 忍唔住，放喺边噶个盒？喺个民宿嘅边个位啊？ 环保收纳处隔离， 即系唔喺房间。嗯 咁唔係佢，因為佢每一個嘅房間入面都有個環保分類嘅嗰啲垃圾桶啊。 即係房間裏面， 佢哋啲房開放式噶嘛，房又係廳，廳又係房。 啊、OK， 我而家幻想緊啊。 係啦，咁嗰部機嘅 size 即係頭先講咗，好似鞋盒咁細啦咁。咁啊，後屘咧估下係咩咧？就望下佢嗰啲嘅文字咧，即係通常你有啲開關掣，有啲嘅功能喺度噶嘛。咁、原來咧佢上面有一個按鈕嘅啫，就是、可以扭嘅，好似人哋音量嗰啲扭左扭右咧。咁我望下，抽濕。 保暖除菌。 哦， 咁系咩咧？咁咁跟住之后咧，佢后边隔篱咧有一个小小嘅说明嘅。咁通常啲民宿好好噶嘛，话俾你听系乜嘢啦。咁原来嗰部机咧系可以咧暖被啦、干衣啦，同埋吹啲暖风出嚟。 哇，劲啊！多功能老婆嚟噶 喎，类似一个咁嘅东西， 多功能鞋盒， 咁一个咁嘅盒子啦。咁咁跟住之后咧，翻到嚟香港咧，就喺度谂，其实都几好用。因为点解咧？佢我哋有用过佢嘅，咁但系咧嗰阵时冇谂住买，因为你通常咧你去旅行洗衫咧，你会需要佢速干噶嘛。咁、我上一次去嘅时候咧，咁啱先去咁多日都落雨，咁变相咧你洗衫，尤其是民宿咧，有时啲窗咧好难开啊。酒店都有试过经历过，就系、是、啲窗咧，其实你开来开去都开唔到，唔知佢烫啊定拱啊咁样嘅。 佢唔惊你唔知道做咩啊？ 系其实而家真系好难开嘅，即系你去到日本啲酒店咧，好多时啲窗都 lock 晒唔俾你开嘅。咁、你要去干衣咧，咁你又唔想长着住入边嗰啲嘅空调咧？咁原来佢呢部机咧系有一个大型嘅衣物袋。嗱、你幻想咧，譬如咧有啲男士出去做 show 咧，O 可能都会啦、 哦。我知道，吹到好似电话亭咁样噶嘛，系嘛？ 其实系啊，就是、你会吹到一个好似当你一个泵气嘅 marquee 咁样啊。咁原来咧，你只需要将嗰部机嗰个喉管位置咧驳入去嗰个衣物袋嗰度咧，你将啲衫挂入去。嗱，你幻想好似咁马戏团咁圆形嘅圆筒形，都几大嘅。咁你只需要将衫啦，或者有时将啲衫架咧晾入去咧，开着嗰部机咧，佢就会吹一啲嘅热风出嚟咧，咁就可以干衣。我记得系15分钟。嗱，当然你唔好话好湿啦，你如果全部滴晒水嗰啲咁梗唔得啦。咁但系譬如如果你扭干咗个衣物，我嗰阵时系晾啲简单嘢嘅啫，即系可能系啲薄衫啊或者袜啊。 你唔好笑啦，你唔好人我听众唔知道我笑乜嘢噶。 其实我真系唔想望我隔篱嗰个程振鹏 发挥搞笑搞笑天分啦，咁样发挥搞笑天分，好笑呢、這 个。唔好喺度污蔑我啊！ 搞笑添啊！ 其实乜都冇做过。 咁啊，肢体语言都系语言啦。咁但系听众又未必知道。好啦，咁啊，讲翻晾衫先啦。吓， 系啦。咁总之啲薄衫衣物，其实三个字都吹得干咯。咁咁同埋咧，佢有一个好好好啱呢一段时间用嘅咧，就系、佢可以暖被啊。 哦， 因为咧其实佢部机咧就附送咗唔同嘅喉管嘅，咁啊佢有一啲咧就 是、但系佢哋都有暖气噶咯，仲要暖啊张皮？ 唔系啊，你唔使嗱，你幻想你唔好开暖气，因为其实你好焗噶嘛，你开咗暖气间房，咁、如果你想个被窦可以暖咧，就系将佢嗰个喉管驳入去，你吹三分钟左右咧，其实已经系好暖。 好似好似吹风筒咁样吹三分钟。 系啊，因为其实我本身咧自己有用开暖毡嘅，但系咧我觉得个暖毡咧你开得低温咧，你半夜又唔够暖，但你开得高温你半夜会辣醒，我试过几次咧，辣住个背脊，然之后就醒了。 所以有 timer 咯，揿熄佢咯，半个钟头或一个钟，瞓着咗之后。 我又觉得唔够暖咯，即系我系中意恒温嗰种系啦。咁我觉得呢一种咁样吹住暖风出嚟嘅暖风机又可以驳入个被窦度系 OK 嘅。 你去旅行啊 ，Barbie 自己去嘅咩？你唔系有老公嘅咩？你老公唔揽住你噶？你咁冻嘅咩？ 我上次真系自己去的，即系我老公真系冇去嗰次，佢要翻工噶嘛。 唔紧要，有危先有机啊！ 你唔会吓到我嘅。咁即系佢有几个用途。其实 嘉明可能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啦。 系啊，而家又开始话好心你啦咁。 你可能赞我啊！ 好，我哋继续讲翻呢部机。咁同埋咧，我觉得佢比较实用嘅功能咧，即系除咗个干衣暖被之外咧，我觉得第三个功能咧，我自己觉得系有用嘅。就好多时咧，你落雨天咧，对鞋咪会湿晒嘅。咁、如果你要速干咧，嗱，我以前试过嘅方法就搵风筒吹干佢啦。咁、但系你其实都几烦噶嘛，因为你都要 hold 住比较一段时间先干。 系啊，要拎住佢噶。 咁佢呢部机咧又有啲比较细嘅喉管咧，系孖住，真系俾你吹鞋噶。 其实而家佢呢个设计咪真系好似我哋。香港都有得賣嘅嗰啲抽濕機咧，佢另外再送多條喉俾你嘅，嗰條喉咧又係喺個一座嘅抽濕機嗰個近佢個個碌嗰個位咧，佢就係插入去，跟住撳多個掣之後咧，佢就喺嗰條管嗰度咧就直接你另外嗰邊就放入只鞋入邊啦，佢咪幫你只鞋抽濕咯，即係都有呢啲功能噶嘛，香港啲抽濕機。 我自己屋企嗰個就冇咯，咁、所以我就即係覺得呢一部機嘅 size。都 OK 嘅，咁同埋 真係好似鞋盒咁大啫嘛， 佢又好細部啫。 係咁啊，試過係勁，跟住就上網揾啦，以 Barbie 嘅方法就是。 嗱，我本身唔係咁上網揾嘅，因為我唔知道，我冇唔記得佢咩牌子嘅，我就記得有部咁嘅機啫，我又唔知道到底應該打咩字眼，又冇相又冇圖，咁我就問我個朋友啦。 咁佢就住喺。 你个朋友真系克服噶？ 唔系啊，我个朋友住喺日本啫。咁我谂紧佢哋既然咁普遍，咁佢哋可能都知啦。咁咁后屘咧就 send 咗一个牌子俾我，咁话你自己上网睇下似唔似系呢啲啦。咁跟住发现咧，佢原来近来咧出咗一个新嘅版本咯，系再细过我之前讲嗰个鞋盒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佢比起抽湿机。 咁咁系啊嘛，又系盒。 咁啊，睇下你个首饰盒有几大啦，保险箱都有大有细啦，系咪先？真系啊。咁咧，差唔多啦，即系不过佢打横，同埋佢可以咧将你嗰啲喉管咧都收埋喺佢嗰个机嘅入边嘅内笼咯。咁、就变携式咯，咁、就变相即系多个选择咯。因为有时咧你开抽湿机咧，一来咧其实电费好贵嘅。因为我屋企系长开抽湿机嘅。 哇！而家都开紧噶？ 系啊，即系因为 而家唔系嘛，你想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你都仲要开抽湿机？ 因为咧，真系想啲衫速干，屋企好多衫洗啊！ 咩啊？咁你浪出街咪得咯？而家浪喺 我个露台咧，冇大到可以晾30件衫咯。 你有30件？ 我屋企真系好夸张嘅，大家咧系早5晚都换三套衫噶。 哇！佢有小朋友嘛？ 我屋企佢有小朋友， 佢有两个小朋友添， 两个添，我大多你一个。 好好，输咗啊，八比 啊！你真系， 你真系输咗。 我唔介意你大多我几个小朋友方 面，一个就 得，但系系我哋有少少好奇，因为今日都系相对几干燥， 系啊，悭下电啦，爸比。 其实我都想因为电费都真系相当贵，但我真系想讲，如果要抽干啲衫而又唔系太多衣物，其实呢部机真系 O K 嘅。因为咧抽湿机，我觉得点解咁贵就系因为你要喺一个比较，譬如你间房细极都有限啊嘛。咁你变相你开嘅时间同埋你抽得干爽咧，要抽干啲衫咧，其实都系困难噶嘛。但系佢呢部机有个好处就系因为佢有个嗰啲好似帐幕咁样形式嘅衣物袋俾你焗住喺入边咧。咁你变相个电咪会悭咗啲咯，你又唔使令到成间屋都咁干咯。 问多一句啫，问多一句啫。抽湿机就有个桶我嚟装水啦，佢呢个就净系用啲空气对流 风啫嘛， 咁咪就唔会有抽水嘅， 系啊，唔系 抽 湿 嗰啲水出嚟嘅、 啊。 我想补充一句咧，正话阿芭比你讲呢一种佢嗰个运作嘅模式咧，其实你喺香港咧，喺一啲嘅家品嘅铺头咧，都会有咁样嘅设备俾你买嘅，又系咧，好似咧一个一个衣架即系坐地嘅衣架咁样，咁、个 size 可能入面咧系放得咧有10件衫咁样啦，挂喺度咁，然之后佢咧就成个设计咧都系有一个胶咧系包住佢嘅，即系然之后拉链咁样拉住，咁就封住咗。 哦，即系焗住啲衫又焗干佢， 就好似帐幕式嘅 帐幕式 咁 样。咁但系冇电话亭咁高大， 哦，冇咁高添啊， 冇咁高，唔使咁高。你香港地有几？几可有 两层噶嘛，可以整。 我见嗰啲咧，好似人咁高嘅啫。咁、然之后咧，因为有朋友真系买咗，就然之后就驳条管咧，定系开一个掣咧，佢有个风口咧，就驳啲暖风咧，佢会自己吹干啲衫啊咁样。因为你香港家庭咧个地方细啊，你晾衫系一个问题啊。咁于是咧，我朋友真系买咗。咁我试过去参观佢屋企嘅时候咧，啊，佢系用紧嗰部机啦。咁跟住，哇，你有呢、這个，好好好好洗、啊，咁样晾衫好好、啊、咁。跟住佢咧就眉头一皱，同我讲系悭好悭位，但系咧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啲衫有種噏味嘅， 哦哟，咁我唔中意。 跟住話係咩？咁我成日拉我拉你， 哇臭到啊！ 臭到，你個 friend 晾緊咩？我想問， 真係有陣噏味啊，好好難聞下。 有冇吹緊鞋啊？你個 friend 冇啊，但係要注意咯。你有冇試過有味啊？ 我上次去日本試嗰次就真係冇 喎。啊，係啊，唔知關唔關事啦嚇。Just say no one's dying. What did you say? 而人生方块无聊的生态，谁都抑压，谁能不出界？自问亦有愿望，愿望未必很恐怖，寂寞亦有罪状。罪状未必很苦恼，相信抱我不对路，难自我改造，别扮有心得， 挤逼世纪，几多听过嚟自 Dusty Bottle 嘅 What Do You Say？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我哋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杨生喺度，早晨啊，杨生， 早晨，杨生， 早晨啦，早晨大家系， 系你好啊，咁啊，快啲啦，有啲咩开心嘅事情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吓？ 我仔仔 做咩？ 11月30日生日，我想点首歌俾佢听、嗯。不过咧，你哋商台咧好多听众打电话 入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呢度 更多听众啊， 系啦， 系。 系，我哋港台喺呢度。你头先讲咩话？我哋 打错，对唔住，港台系 紧张，紧张。我帮你揾个落台阶啦。好啦，有咩祝福嘅说话要同阿仔仔讲啦？吓、 啊，我祝福佢生日愉快啦，工作顺利啦。咁希望佢嚟紧咧揾到份工咧系开心嘅，佢中意嘅咁咯。 咁啊揾工难唔难啊？你觉得仔仔而家 难噶，因为佢哋啲自闭症嘅人咧。唔咁多人总体欣赏佢哋嘅优点，反而睇到佢哋缺点咯。 嗯，咁你觉得佢有啲咩优点啊？不如又讲下，好唔好啊？ 专注 系啦，专注其中一个啦。 优点咪专注咯，忠诚咯，唔会吞扑咯，即系做嘢咧就会唔怕闷，会好好地心做。有人喺度，冇人喺度都咁做嘅，唔会因为有人喺度咧就睇住咧就做好啲咁样咯。 嗯，我都觉得系。 但缺点就系佢哋会唔识转弯咯，即系俾人觉得佢咧。是固执咯， 唔系一换一个角度咁，你俾一个任务佢，佢哋可以好专心咁做完嘅话，咁都系睇下有冇一个好嘅雇主咧、可以好地充分嚟，即系叫做俾一啲岗位嘅适合嘅员工咯，系咯， 系啊系啊，因为好多人都系睇到人哋嘅缺点，即系呢、這个其实呢个我自己都会有嘅，就反而咧会有时咧未必睇到佢嘅优点咯。 系咁啊，杨生希望你祝福阿仔嘅生日愿望咧，可以啊，即系达成啦，系啊，跟住咧就快啲出身啦，啊，咁啊，令到你咧都 最主要就系、是、最主要佢开心，其实出身唔出身都唔重要，最重要佢工作开心，因为佢都系应该享受佢应该有嘅其他人一样有嘅嘢噶嘛。 啱，啱，真系啊吓，咁啊，有咩祝福说话透过大气电波同阿仔讲翻啦，啊，俾个时间你啦。 阿仔叫咩名字？ 俾啲心机。俾啲努力啲，唔需要担心嘅。你只要努力嘅话咧，别人总会慢慢发觉你嘅优点，会欣赏你，会喜欢你嘅，咁样咯。 系阿仔叫咩名字啊？头先阿彭爷问吓。 Daniel 啊 ，Daniel， 加油啊 ，Daniel 吓。啊，咁啊，今日拣只歌都 好鬼马噶，只歌 系啊，因为其实佢好中意听歌嘅，好中意听电台嘅歌嘅。咁但系咧，就呢首歌佢嗰次行。啲宝见到咧，咦，我未听过喎、哦，咁佢话，我梗系未听过啦，阿麦建文姐姐已经冇唱歌好耐，咁佢想听下咯。 好啊，搵嚟俾你听呢首啊歌，嚟自麦建文嘅作品叫做《定劲舞》啊 ，Dancing Queen。 多谢晒你哋啊，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似停电，亦飘向里边。 飞身舞动，为愿夜全变。下雨天电闪，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淋雨点，像唱片，溅出高温火焰。任剑飞，白雪丝，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就算穿古装都可跳着劲舞将里线。 Come on。 Yeah, baby. Woohoo! 啊，当年呢只歌我都觉得系好鬼马跳脱，好开心嘅。 而家听到细 佬歌嚟啫嘛。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晨光第一线，听日见。 拜拜。